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俄罗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听日起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入境的时候表示，俄方已经提前通过外交渠道通报中方。发言人耿爽在网上记者会表示，俄方向中方表明，出于防控疫情需要，采取限制性措施，强调并非全面禁止两国人员往来，而且是临时性的举措，当疫情好转将会调整或者取消。俄方坚定支持中方抗击疫情，亦都坚信中方会打赢这一场抗疫阻击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系早上仍然清凉。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5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8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升3.2，汇丰控股57元跌7.5，盈富基金27.85升1.5，美团点评100.4系跌2毫，阿里巴巴214元无升跌，建设银行6.55升8仙，中芯国际15.72升5.4，小米集团12.88升6仙，中国平安91.1系升4毫。比亚迪股份48.1升2.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瑞士法郎7.905，澳元5.211，加元5.875，新西兰元4.977，欧元8.3996。每百日元对港元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490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7.8美元，卖出160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荔枝角道因为爆水管，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留意。另外在港岛那边，大坑因为有观音开库活动安排，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是禁止车辆驶入的。铜锣湾道近住礼贤里的咪标泊车位和电单车停车位都是暂停使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2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正是我， 我 是手下留情之友黎瑞恩，多啲打电话去关心身边嘅长者或者朋友，放松心情，唔需要咁担心嘅。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蔡立仪，对于有需要嘅朋友，请大家多留一个口罩送俾佢哋。喺呢度祝大家身体健康，互相相爱， 手牵手向前行。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担保，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我是今日的主持陈景祥。今日的时间大部分都会同大家谈关于最近疫情的一些现象或者发展的。咁其中第一个钟头想同大家谈下其中第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投诉就说有一些隔离营管理不善。咁就事源就是一位化名叫 K 的先生就投诉，他自己就坐一班机由东京回香港。咁他同妻子两个都是一些紧密的接触者。咁回到香港之后，他自己就致电这个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查询自己需不需要接受这个隔离的。咁就是通知就检疫中心已经满了，就不能够及时安排他入住。咁最后他要回到香港之后就过了都有几日的时间才获就安排入住的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就接受检疫的。咁接受检疫的期间咧，咁就呢个 K 先生咧就观察到咧，佢话咧就村里边咧唔同营舍嘅人咧就可以自由出入，咁啊探访其他营友啊，亦都有啲人咧离开营舍嘅时候咧又冇戴呢个口罩嘅。咁啊其他亦都有啲人咧营里边咧吸烟啊，或者咧就系都有啲部分嘅服务站咧，甚至就冇乜职员喺度驻守啊等等嘅。咁啊到底呢个营里边咧就如果咁嘅管理咧，会唔会系会造成咗一啲真正會出現咗啲感染咧，咁同埋如果管理裏邊啊，又應該點樣配合咧？咁樣咁呢啲話題咧，一陣間我哋都會同大家咧係傾下嘅。咁啊，到底呢啲咁嘅管理型咧，就一來咧，而家政府就講緊咧，話可能呢啲管理型咧都未必足夠咧，個配套咧係接受咁多咧呢啲咁樣嘅需要接受觀察嘅人士嘅。咁但係如果入咗個營裏邊嘅時候咧，個管理係唔能夠配套或者做得嚴格咧，會唔會又造成一啲漏洞咧？咁啊，歡迎大家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個話題嘅。电话就18723111。咁到底你自己会有啲亲友，甚至你自己亦都系另一位曾经系经历过系要入隔离营或者系接受呢个监察，而又出现咗啲漏洞。咁呢漏洞里边咧，系应该要唔要注意咧，或者咧系咪应该咧要改善咧等等？呢个话题咧，一阵间我会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嘅。咁好啦，我哋而家先听一听嘅呢个新闻追踪，系翻嚟咧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19号，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死亡个案。一个70岁的男子今朝在玛加烈医院离世，令本港新型肺炎死亡个案增加到两宗。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由于病人本身有些慢性的疾病， 包括糖尿啦、高血壓啦，同埋腎功能咧都係唔好嘅。所以咧，佢喺住院期間咧，需要有一啲連續性嘅靜脈血液過濾嘅幫佢做咗。病人今朝早咧，情況咧就轉差，去到7:22咧，宣布過身咗啦。 朝早10:30，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話，停泊喺日本橫濱港嘅鑽石公主號郵輪上邊，目前有53個港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港府會向日方爭取，俾船上全數300多個香港人今日落船。 由於而家日本當局咧係分批處理，以及佢處理所有乘客嘅時間咧，比我哋預期嘅時間長。特區政府正在係部署緊第三部包機嘅需要。 11:00，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去到立法會回應議員就政府防疫工作提出的急切質詢。公民黨郭家麒： 上個月尾20多個國家已經開始撤橋，但香港人在這裡等到現在，是不是香港人賤一些是可以不用理他？ 張建宗： 在湖北省的香港人人數是不少的，在目前情況特區政府需要分批協助他們回港。 下午4:30，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至今累計有63宗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據佢屋企人講咧，就係佢其實咧，佢就14號到咧就開始有一啲流鼻水咯，但係好輕微嘅，所以都冇乜留意。咁而佢喺留醫期間咧，都係好似冇發燒嘅。 1872311，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下咧，就關於有啲個案咧，就係投訴咧，就係啲隔離營嘅管理不善嘅。咁啊，頭先都提過咧，位叫 K 先生咧，就係同患者接觸之後咧，6日之後咧，就先獲得安排呢個隔離嘅。咁喺營裏邊咧，見到咧就好多即係發生咗啲人咧喺空地裏邊咧，好似開 WiFi party 嘅等。咁佢嘅形容咧就係呢個咁樣嘅信，同埋咧佢自己話咧就好多人亦都冇戴口罩啊，互相拜訪啊，咁亦都咧就有啲人食煙冇人管嘅。咁類似啲咁嘅現象嘅話，大家覺得呢個隔離營呢啲管理嘅問題，如果你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接通咗咧，就係社福界嘅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咁邵家臻咧又跟進到呢個個案嘅。邵家臻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啊，我哋啱啱就傾開呢位 K 先生嘅個案啦，你應該有跟進開嘅係嘛？佢 冇錯啊，佢喺我本身識佢嘅，佢喺隔離營期間咧都不斷同我聯絡，咁出嚟嘅時候我就安排咗個好細型嘅記者招待會，咁同佢交代一下件事咁樣。 咁佢頭先個反應咧，就主要就係講個營裏邊咧，就好多即係管理好鬆散啊等等嗰啲啦。咁佢而家你依位嘅即係你認識嘅位 K 先生，佢已經係隔離完咗啦，咪已經出翻嚟噶啦。 係啊，佢已經出翻嚟噶啦。咁咧就禮拜日已經出翻嚟噶啦。咁咧就已經如常翻工噶啦。 咁你頭先咧就即係我哋睇啲報道啦，即係講翻佢觀察到嘅營裏邊啦，就即係佢會覺得咧就係好鬆散啊，即係好多人咧即係自由出入啊，甚至係吸煙啊，都冇乜人管啊咁樣啦。咁依件事裏邊咧，你同佢開完咗記者會啦，咁你有冇啲訴求，即係話其實應該係要點樣改善，或者應該點樣做咧先至恰當咧？ 其實咧，佢嗰個佢所講係鬆散，或者係政府好被動，或者成個管理好馬虎咧，其實就係由佢即係由入營到佢喺營裏邊啊，成個過程裏邊咧都有呢啲感覺嘅。咁咧喺報道咧都講得好清楚。咁咧就而家咧就希望咧咁嘅，即係就希望政府唔好淨係視之為個別個案啦。因為政府最興就話，個別個案情況就個別處理啊，咁樣咁可能有個別嘅誤會或者溝通嘅困難咁樣。咁我估咧，即係 K 先生佢咁樣講出嚟咧，都係希望咧嚟緊，即係嗰啲隔離，即係仲有唔知道有幾多人嘅需要進入隔離營啦，係咪？咁入去嘅時候，咁嗰啲物資應該有好啲嘅配套啦，或者嗰啲人員咧，民安隊啊，或者醫療輔助隊咧，即係佢哋嘅佢哋執行工作嘅時候咧，應該係可以再警戒啲啦，或者係多啲訓練啦咁樣。我哋又唔係好想即係完全怪罪於民安隊或者醫療輔助隊，因為可能佢哋就算佢哋喺個法例上面咧，即係嗰個所謂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賦予咗佢哋有權咁樣做都好咧，但係個訓練可能都係不足嘅，喺咁短時間啦咁樣，咁可能佢哋喺執行佢自己嘅權力嘅時候咧。就有啲嘢佢哋唔係好清楚咁樣咯。 小家春嗱，我睇到咧就衛生署咧，佢都有講到呢件事嘅時候咧，佢話咧就按照衛生主任咧，基於公眾健康理由咧，就發出呢個檢疫令嘅。咁要接受檢疫嘅人咧，就需要留喺嗰個檢疫中心一段時間嘅。咁我相信你即係認識幾位 K 先生都因為根據呢個咁嘅檢疫令入咗去啦。咁但係檢疫令咧嗰個限制咧，就主要就話咧係要求佢逗留喺嗰、那個即係、就是、隔離嘅地方嘅啫。咁但喺里边嘅时候咧，你所知咧，即系其实而家有冇类似法律或者法令咧，系可以执行嘅，就系规管呢啲咁样入咗呢啲营嘅时候嗰啲人嘅行为、行径等等嘅咧？ 嗱，法例上咧只系规限咗咧，就佢一定要入去啦，同埋唔可以出嚟啦，咁样 但系只系个营里边嘅啫。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咧，cap 599咧，其實咧講到明咧，就係佢一定要入啊，入俾咗令你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入啦。入去之後，你唔可以，你一定要如期喺入邊逗留啦，唔可以出嚟啦。因為如果你出嚟嘅話咧，你嗰個刑罰咧係會有可能6个月嘅監禁啦，同埋咧係2级罰款嘅。即係好啦，但係入邊嘅行為舉止應該點樣咧？就唔係法例規定，就係有啲仍有須知嘅。咁仍有須知啊，講到明咧，檢疫嘅目的啊。膳食啊，日常用品嘅安排啊，以至於即係點樣留意到身體狀況啊，個人嘅一啲衞生啊咁樣，即係有講到一啲咁嘅提醒嘅。不過就唔係就冇講明話唔准去隔離房啊，又冇講明話一定要個口罩唔可以除啊，除咗話會點啊，即係又冇講到咁仔細嘅。我睇過佢嗰啲所謂中心仍有檢疫中心仍有出須知都是咁樣講。 咁因為仍有須知啊，即係換言之，都係主要靠啲入住咗嘅人佢自己嘅自律啦，係嘛？ 係啊， 即係 佢有一點咧，佢都幾搞笑嘅。喺仍有須知嘅第7點咧，佢係咁寫嘅。佢話我照讀出嚟啦。佢話請盡量留在自己營舍內，如有需要暫時離開營舍，請戴上口罩。并在使用口罩后放入营舍门外的红色废物袋内咁样，嗱好得意啊！即系你又话系即系发个隔离令咧，系唔准离开，但你又喺第7点讲到明，如果你要暂时离开嘅话咧，就请你戴上口罩，并且用将口罩用完之后咧，抌翻落去嗰个红色废物袋度。嗱，嗰度有少少即係搞笑啊，有少少自相矛盾喺度啦，咁樣。但係呢啲已經係講一個最具體嘅啦，其他嗰啲冇乜特別嘅行為舉止嘅指令，可能咧即係説到底咧都係都唔係懲罰嚟噶嘛，係咪？即係嗰個人 要自律啦， 配合。唔係即係我肯入嚟，即係我肯而家係咁啊，我係嗰個 K 先生，自己收到親戚嘅電話話，咦，我哋好似坐嗰同機裏面有一個確診者喎，於是K 先生自己打電話去衛生防護中心，話喂，我好似就係坐喺佢隔離嗰個喎，咁樣，跟住嗰個仲好似氹細路咁樣，嗱咁唔緊要㗎，你有冇唔舒服啊？你有冇發燒啊？嗱，你唔準唔緊要㗎。跟住仲未即刻安排入隔離營喎，搞到六日之後先入去喎，即係你見到成件事就係、是、即係個令本身係可以有權力嘅，但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又好似係比較即係鬆得滯。 你頭先有提到啦，話其中嗰個第七條咧，仍有嗰啲規定咧，就係暫時離開嘅時候咧，就要戴口罩啦咁。咁因為暫時離開咧。就你所知咧，就需唔需要得到管理呢個營嘅佢哋嘅，譬如民安隊啊，佢哋嘅批准先去離開嘅咧？ 我就聽到佢哋講咧，聽個 K 先生講，基本上就冇呢一個 case 喺度嘅。因為當你行嗱，當你喺個營舍裏面行遠啲啊，呢個範圍嘅，可能由營舍5号到10号咁啦，個範圍。你行遠咗啊，嗰啲民安隊就會問你，你想去邊啊？你唔可以行出去㗎喎、你唔可以点唔可以点㗎喎。基本上就应该就唔会存在叫做即係需要暂时离开营舍呢种情况。 即係里面啲民安队都会睇住即係监察住嗰啲行动嘅。一行远咗佢哋会出声嘅。 係啦係啦。但你话、你话如果我真係好还班办嘅，我话如果我夹唔得我要行你咁点呢咁样。咁民安隊是不是可以執行到他的權力呢？他又有什麼的 裝備係可以俾佢執行佢嘅權力咧？嗱，呢個係另一個疑問啦。 嗯，但係你同呢位 K 先生就開咗記者會啦。咁譬如話你嘅經驗或者你自己嘅觀察，睇下而家香港咁嘅疫情之下咧，到底應唔應該收得緊啲咧？譬如話頭先講，我哋譬如賦予俾啲民安隊，即係睇住啲營嘅，更加大啲嘅權力，更加嚴格啲嘅要求，有冇咁樣嘅提出過咁嘅訴求咧？你覺得係咪需要提出咁嘅訴求？ 我覺得咧就應該講得應該仔細啲，那個規則啊，那個指引啊，那個須知咧，可以做可以寫得仔細啲。而家就淨係講緊目的啊、日用品啊，即係幾點鐘食早餐，跟住咧有杯麵嘅嚇，有 WiFi 嘢用嘅咁樣啊，即係而家就係講緊呢啲即係好日常生活嘅 logistic 嘅嘢，啲物流啲嘢嚇。咁可能係講埋啊，咁你有啲咩嘢？可能喺行為上有啲咩嘢你要留意？即係例如話，而家你真係唔可以過房嘅，你唔可以逗留喺人哋嘅另一個營有嘅房間裏面進食，或者係逗留，或者你更加唔可以食煙啦，唔使講啦，係咪食煙啊、飲酒啊嗰啲，梗係唔可以啦咁樣，因為大家係隔離期間咁樣嚇，多謝你配合咁樣。即係我覺得咧，嗱唔可以再罰，我又唔係話建議要嚴刑咁樣去進罰啊，因為我就說到底我都係叫做好公民，我先配合你啫。其實我冇犯過咩事㗎，係咪？我唔係坐監啦，係咪？咁 所以就你都唔建議話要將佢收緊，或者變得嗰個監管 收緊 更加嚴苛。 我覺得要講得比較仔細啲、具體啲。 嗱，頭先亦都提到啦，譬如話 K 先生觀察到好多，譬如話開 WiFi party 啊，大家聚埋一齊傾偈等等咧。咁佢自己嘅觀察到咧，當時咁有冇民安隊或者負責做管理個營嘅人去上去勸咗啲人啦，或者叫佢哋要解散啦，唔好傾偈啦，咁等等，有冇咁樣嘅執行過呢個紀律咧？ 第一咧 ，WiFi party 本身咧係逼出嚟嘅，因為咧佢話有 WiFi， 但係結果去到咧就好渣好渣嘅 WiFi。於是咧就有人有數據就 share 俾人哋，於是就變咗一個 WiFi party 啫。其實係即係唔係真係特登想開 party 嘅嚇。咁咧我第二咧民安隊本身係好少人數嘅，可能兩個人咧就要管五六個 cam 啊，即係五六個營舍咁樣。咁於是乎咧亦都唔會好頻繁咁樣去巡邏嘅。咁而家咧，阿 K 先生怒氣嘅地方就係咧，係佢自己打電話去報俾民安隊知，民安隊先採取行動。咁當然啦，採取行動就會走去勸喻啦，或者睇你唔可以食煙啊，你唔可以喺度唔可以進入人哋間房啊咁樣，即係喺度勸喻啦。咁或者再警告佢就係，如果你再係咁咧，我要帶佢睇醫生噶啦咁樣啊，即係。呢、這個就係可能佢見到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有問過點解唔可以由警察去執行呢啲工作咧？咁樣， 即係你講由警察去管理呢啲營，即係管理啲隔離營， 冇錯啊！呢、這個即係都係一個具體嘅訴求嚟嘅，由警察去管理呢啲隔離營嚇、啊，由佢哋去執法，由佢你知道警察本身、即係佢都係權威啲啦，係咪啊？咁咁所以可能係有效啲啦，咁咯。 即係你都傾向於由警察去駐守呢啲隔離營同埋管理嘅。 係，我覺得係嘅。 你都同意， 我同意嘅。 咁但係由警察去到，會唔會就係已經好似頭先你講，會係俾人哋一個更加收緊咗形象啦，同埋就更加嚴厲啦。咁同埋即係要好嚴格執法，咁即係等於差唔多真係坐監咁嘅咯。你唔俾佢喐啊等等，咁又合唔合理咧？ 嗱，我覺得形象係嚴謹啲，但係內容可以。做起上彈性啲啊嘛，係咪啊？因為你個制服本身啊，你嗰個形象本身已經賦予咗你有一個即係權威嚇，一個執法嘅形象喺度嚇。咁但係好啊，你執嘅時候，你係咪真係下下都要喝神喝鬼啊？或者下下都要真係行多步咧，又要舉旗啊咁樣？梗係唔係咁樣啦？即係唔係講到呢啲啦咁樣。 系，咁另外 K 先生佢其实仲有冇咩特别嘅要求啊咁样嘅咧？即系佢住过呢个隔离营之后， 其实佢觉得嗱，隔离营咧就写个名咧，即系就话佢会每日咧都会有一啲医生咧做一啲体检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对到佢咧就有佢个体检咧，只系做咩咧？就系测温度啊。咁咧就打电话问下你有冇唔舒服啊咁样。咁咧佢就成日都问咧，就点解由头到尾都冇一个叫做即系快速测试嘅咁。咁、即係由入到出都冇做過一個快速測試。咁、但係你隔離得我，當然啦，即係唔係等於我有病，亦都我唔係等於我有病啊。但係我坐得喺一個確診者附近， 緊密接觸者係咪？咁、你佢只係希望，既然以 medical 論 medical 啊，係咪？以醫療論醫療，咁你麻煩你俾一個快速測試我啊，咁樣。 嗯。 啊，咁佢覺得就冇呢一部分咯。 係。咁但係 K 先生有冇講俾人？你呢個營裏邊係應該有醫護人員係派駐裏邊嘅係咪？應該 係有嘅，但係咧佢都係都係做，其實都係同個醫生係通下電話咁嘅啫。 嗯，即系冇特别话要同佢哋系检查身体或者系 系啊，冇啊，冇做过啲嘢吓。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邵家臻。 好啊， 咁啱同佢哋倾嘅咧就系社福界嘅立法会员啊，邵家臻嘅。咁佢啱提到咧就系有一位 K 先生咧就入咗个隔离营之后咧，观察到咧就话呢个营里边咧好多管理不善嘅。咁有啲背景嘅资料可以讲下。咁卫生署咧就话咧而家咧香港而家有四个检疫中心啦，咁啊使用率咧大概达到8-9%嘅。咁咧就同埋亦都有提到咧，就係接受呢個檢疫嘅人士咧，需要盡量係留喺自己嘅營舍同埋指定範圍。咁有需要咧，就暫時嚟個營舍咧，需要戴上口罩啦。呢個咧就係頭先啊邵家臻提到嘅啦，咁樣咁啊咧，同埋要注意個人衞生啊等等嘅。咁啊，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關於啲投訴咧，講隔離營嘅管理不善嘅。咁我先聽一節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落船的中国乘客，将会乘坐特区政府的包机前往香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网页表示，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今日开始分批落船。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之下，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协调，特区政府将会派包机撤离中国乘客前往香港。首架包机将会在明日凌晨1:45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本港再多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离世，另外有5名病人出院。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离世的病人是第55宗个案男病人，他在今个月12日跌倒，送往玛加烈医院急症室，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差，血含氧量低，需要直接送到深切治疗部，依靠机器插喉协助呼吸。住院期間曾經使用抗生素和蛋白酶抑制劑抑制病毒。劉家宪說，病人本身有慢性疾病，包括糖尿、高血壓和腎功能不好，住院期間接受連續性靜脈血液過濾，今早上7:00情況轉差去世，個案將會轉介死因庭研究。本港確診多1宗新型肺炎個案，累計63宗，患者是一名83歲女病人，住在屯門海景花園一座，她是早前確診的60號病人母親以及57號病人的外母。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第63宗個案的女病人在居於太古城的女和女婿確診之前，今个月15日跌倒骨折，到屯门医院骨科病房求诊，第二日接受髋关节手术。医生其后知道他的家人确诊之后，为他做了病毒测试，今日呈阳性反应确诊。张竹君说，女病人今个月14日有轻微流鼻水，留院期间没有发烧。她的丈夫新年前频繁回东莞樟木头和朋友聚会，新年期間有咳，上個月初曾經看過幾次醫生，個女和女婿就在初3和初5和外父會面，目前她正是在屯門醫院等待測試結果。在北京，外交部回應俄羅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明日起暫時禁止所有中國公民入境的時候，說俄方已經提前通過外交渠道通報中方。 發言人耿爽在網上記者會說，俄方向中方表明出於防控疫情的需要採取限制性措施，強調並非全面禁止兩國人民往來，強調是並非全面禁止兩國人員往來，而且是臨時性的舉措，當疫情好轉將會調整或者取消。俄方堅定支持中方抗擊疫情，亦都堅信中方會打贏這一場抗疫阻擊戰。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漸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涼。依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咁而家近住天后庙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大坑因为观音开库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至到晚上七点，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系禁止车辆驶入。咁铜锣湾道咧近住礼贤里嘅咪标停车位同埋电单车停车位亦都系已经暂停使用。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关病毒的形势，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传播非常之有效率，根本从抗原漂移咗嘅流感一模一样。 即系之前讲过，可能有百四万人感染，而家点评估系？ 一路都系咁讲，好多人写嚟闹我，但我唔理咁多，因为事实归事实，要睇个科学，就唔好睇你自己嘅感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傾下關於疫情裏邊嘅一啲嘅情況嘅。咁我哋就依一節嘅環節咧，就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咧，就講關於救護工會嗰方面咧，就呼籲一啲求診者咧，就唔好隱瞞佢嘅旅遊記錄嘅。咁喺香港出現第二宗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嘅死亡個案啦。咁有患者咧就因為屋企跌倒之後咧被困咧，就召喚呢個消防咧求助送院嘅。咁由於當時個病人報稱咧，過去14日咧就未曾到過呢個內地嘅，咁入屋救人嘅消防员同救护咧，只系配备口罩咧，啲简单嘅防备装置。咁啊，但系卫生防护中心其实发现咧，就呢位人士咧，就1月22日或者之前咧，就曾经咧系即日往返嘅落马洲嘅。咁病人亦都两日之后咧确诊系感染武汉肺炎嘅。咁啊，消防处就话咧，就处理上述呢位男士送院嘅时候咧，涉及嘅人员咧，当日咧只系穿上呢个外科口罩啦、眼罩同埋手套嘅。咁事后三个救援人员咧，同埋呢个两个消防人员咧，都被卫生防护中心咧定义为密切 接觸者就需要到呢個檢疫中心接受檢疫觀察嘅。咁目前咧都冇出現到呢個感染嘅病徵。咁呢個消防處嘅救護員工會咧就係促請咗咧就政府咧係希望能夠積極考慮咧修改現行嘅法例嘅。咁啊定明咧就預防及控制呢個疾病嘅目的咧，任何人提供虛假或者具誤導性嘅資料咧都係屬於違法嘅。咁目的咧就係希望能夠保障呢啲救護員啊、護士等等嘅醫療服務者啦。咁啊到底咧就係咪應該要立例？就是防止人在求诊的过程里面隐瞒了自己的旅游记录。这个话题是现在自由风想和大家谈一下。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打来就是1872311发表你的意见的。电话机旁边就接通了香港消防处的救护员会主席李慧孝和我谈一下这个话题。李慧孝你好。 你好。 你好，系我啱听就倾到咧，就系关于救援工会咧最近处理一个个案啦。咁就当时咧就接受救援嘅人士咧就冇透露到佢呢个外游记录嘅。咁你事后咧就而家呼吁政府修改法例啦。咁你呢个呼吁咧提出嘅诉求咧，有冇同政府方面倾过咧？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咧？其实 嗱，暂时咧我哋就系去信俾政府啫。咁但内即系叫做好深入咧，都未正式讨论嘅。 咁你嘅要求咧就都系头先即系啲媒体嘅报道啦，系嘛？即系话咧系任何人咧，如果做一啲虚假或误导性嘅资料咧，就系违法嘅，系嘛？ 系正讲。 咁嗱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其实除咗今次嘅疫情之外咧，以往啲例子咧都多唔多系咁样？即系话需要你哋去救援嘅时候咧，就冇透露到一啲自己譬如旅游嘅记录啊等等。多唔多咁样嘅情况 咧？偶有发生嘅，就算我哋撇除咗今次嘅疫情啦，我哋过往有啲 case 啦，咁问啲病人嘅病历啦，咁佢未必讲得晒，去到急症室啦，咁我先听到原来仲有其他病嘅，都会有。 都会有，就系因为咩原因嘅咧？其实你自己觉得？ 呢个就真系我哋推敲唔到点解病人系唔全面咁话俾我哋听佢嘅资料啦。 咁呢、這个对你嚟讲即係嗰个有一定嗰个危险啦，即係起码喺个卫生嘅安全嗰方面。咁、你哋自己嘅救援工会里面呢，会唔会即係可能係都喺呢段时间呢，尤其是疫情里面啦，可能即係一接到呢通知，可能都要即係用一啲即係最高度呢个防备嘅设施，或者嘅口罩啊、眼罩等等，会比较安全啲呢？ 如果係即係當然有足夠嘅裝備啦，咁我哋可以做嘅。咁當然現在嘅裝備，我哋消防處都會足夠。但係如果收到一啲叫做 call 啦，我哋嘅，咁如果好清晰知道嘅，咁我哋會更加快捷咁去到即係傷病者屋企去治療啊嘛。如果係唔清楚嘅話，唔穩定嘅話，咁我哋係令到我哋個資料唔全面，咁令到我哋同事可能做處理緊急救護服務都會受影響嘅。 你哋通常一接到呢啲病人要求求助嘅时候咧，会唔会即刻做一个初步嘅判断，需唔需要做一啲装备？ 绝对会嘅。咁现时啦，消防控制中心啦，都会问，即系喺电话度会问个求助者或者病人啦，咁嘅基本嘅资料啦，除咗病情之外啦，亦都会问一问佢有冇外游啊，佢家人嗰方面有冇外游咁样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当收到啦，或者佢家居会有机会可能话即系。嗰度附近有啲咁嘅隔離啦，咁樣，所以咧我哋就會即刻叫 full PPE， 即係保護嘅裝備啦，咁會去上樓做嘢噶啦。 即係你接咗電話嘅時候已經初步做咗啲評估， 係啊， 或者會問咗啲資料咁樣嘅， 嚇。 咁但係依樣嘢都唔足夠，即係話 嗱，視乎嗰單 case 嘅情況啦，同埋有陣時有啲嘢，有啲 case 啦，可能係話受傷嘅喺街度受傷，咁但係原來去到嘅，我比喻再個比喻啦，咁去到嘅原來嗰個病人，只不過點講咧？一去到個病人就話乜都冇講，淨係話受傷，事後去到醫院又係話哦，佢有外遊記錄，有發燒啊諸如此類，咁我哋又就可能會有一個咁近嘅接觸啦，咁會令到同事就受感染嘅。 咁你而家最近譬如话即係而家求助啦，或者係要求你啲救护员即係出勤啦，嗰、那个数量或者数目係咪多咗好多 呀？暂时有冇一个数字？从数字上所得啦係下降咗嘅，咁但係下降咗不代表我哋个工作量少咗，反而增加咗嘅。 反而下降咗添嘅。 係呀，反而下降咗啊。 係咩？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呢？ 我相信啦，咁都即係冇病嘅人，即係叫做唔係咁嚴重嘅情況啦，啲 啲香港市民都唔敢立亂出去睇醫生啦，即係去急症室，咁所以我哋嘅救服務嘅數字係下降咗嘅。 嗯，咁即係人手嗰方面，即係應付到嘅，即係暫時可唔可以咁講啊？ 其實你話應付到嘅根本。我哋嘅數字，即係我哋嘅人手都係吃力嘅。咁但係話我而家嘅，即係嗰個頻密度係低咗。但係我哋而家不停咁去清潔啊、消毒啊，咁其實個工作量係多咗嘅，反而。 嗯，但係疫情即係起碼就冇話要令到你俾人出勤或者出去嗰個記錄係或者個次數係多咗嘅。 係啦，嗯 嗯。咁而家你嘅譬如話，而家政府都講緊啦，每個部門嗰啲防備裝置都緊張㗎啦。 係。 咁你哋出勤嘅時候嗰啲裝備而家夠唔夠㗎？ 都夠嘅、 都夠嘅。夠嘅意思係你要要求個標準幾多？ 但係足夠，即係你話夠唔夠呢個係太空泛啦。因為即係坦白講，即係全球都會採購當中啦，政府方面嘅不停採購。咁我哋同事即係叫做處理啲疑似或者確診個案咧，都係一定要著一個穿著嘅個人防護裝備，一定要足夠啦。如果唔足夠，我哋絕對唔會容許去處理呢啲咁嘅個案嘅。 嗯，你嗱呢啲都提到啦，那個所謂足夠嘅意思有冇話一定個存量？是要到支持到几耐啊？咁样有冇一个标准？ 哦，呢方面就要问消防处啦。 嗯，呢、這个你哋又未必有呢个数字喺度啊。 嗯， 啊，另一个咧，关于啲嘅即系修改嘅法例里边咧，即系讲即系希望唔好隐瞒个旅游记录咧，都曾经有一个提法咧讲过咧，就话咧就可以系咪当嗰个求助者咧系。要求你幫助的時候咧，係譬如報佢嘅身份證或者某啲嘅證件記錄咧，就可以由直接政府嗰邊咧查閲下佢嗰個出入境嘅記錄嘅。咁類似咁樣嘅要求或者係咩成即係類似咁樣嘅提出啦嚇個訴求啦，你哋係會唔會覺得有幫助或者係有冇去到咁具體咧？即係提出嘅你即係要求改善嘅時候， 我哋早前就向消防處提出過有關咁嘅要求嘅，咁消防處亦都回覆一併考慮嘅。咁但係短時間內未做到，我相信。 咁你而家系主要同边啲政府部门去倾噶？你哋 其实我哋系首先系一定要同消防处倾啦，咁之后就会再去保安局去信去处理嘅。 嗯，但系而家都未开到会系嘛？政府 系未嘅。 咁嗱，亦都想问一下你哋啦。譬如你之前咧就话即系处理过有即系呢位死者嘅五个同事啦，都接受过隔离啦。 系。 咁而家有冇检验到有冇感染啊？或者有冇其他？ 据资料所得啦吓，因为我都冇去与啲几位同事去沟通啦。咁但系资料所得啦，幸好啲几位同事咧都暂时未有呢啲不适嘅情况嘅。 嗯。咁喺你啲同事中間咧，其實對於而家個情況，即係會唔會都擔心嘅？即係話， 我相信一定會有一定嘅擔心嘅啦。 嗯，咁其實除咗頭先講咧個裝備之外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措施咧？你哋而家做緊嘅，或者希望能夠對嗰個救護員嗰個保障會多啲啊？咁樣咧？ 嗱，咁我哋都會不停咁密切咁去監察政府去買足夠嘅個人防護裝備啦，同時亦都知道啦，我哋消防處啦就去不停咁採購唔同嘅消毒嘅裝備嘅消毒嘅裝備係。 咁另外喺個即係你雖然呼籲即係政府要做啲嘢啦、修例等等啦，咁你自己有冇咩呼籲即係對大眾嚟講咧？喺即係需要你哋嘅幫助之前咧，要做啲咩嘢咁樣？你有冇想做呢個公眾？ 我哋最主要啦，系就要呼吁所有香港市民啦，即系求助者啦，真系如实咁去报自己嘅资料啦。咁当然啦，系讲特别系外游记录啊，同埋自己有冇啲咩病历啊咁样啦。 即系喺个求助嘅时候就应该要清楚同你讲噶啦。 系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 OK， 好，唔该晒。 今晚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李偉孝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救護工會咧，希望咧求診者就唔好隱瞞佢嘅旅遊記錄嘅，咁因為咧就如果隱瞞咗嘅咧，就可能參與救援嘅人士咧會成為一個密切接觸者咧，就有機會接受到感染嘅。咁啊，對呢個話題，大家有冇興趣討論咧？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肺炎呢个字咧 ，pneumonia 咧 ，p n e u m o n i a， pneumonia。咁你發覺個串法裏面有個 P 字嘅，咁呢個 P 字我哋係唔讀嘅，所謂一個 silent P。 咁啊，有網友就問我有咩情況之後會咁咧？通常咧寫一啲咧來自希臘文嘅 P.S. 啊、P.N. 啊嗰啲字，通常個 P 都唔讀嘅。咁俾例子大家 ，pneumonia 其中一個啦 ，psychic 啦 ，P.S.Y.C.H.I.C. psychic 即係一個有通靈能力嘅人啊。OK， 咁亦都有個 silent P 嘅 psychology 啦。Right, psychology 啦，心理学啦 ，psy, chology， 同埋我哋圣经其中一本书叫 Psalm, psalm, psalm， 咁啊诗篇，咁啊亦都系咧来自古希腊文，以前啊好耐之前啦，咁个 pm 亦都系唔读嘅，咁就唔好读成 psalm 咁啦 ，OK， 如果你系读紧英文嘅话。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就關於啲救護協會就希望咧求診者咧就唔好隱瞞嘅旅遊記錄嘅，咁咧就佢哋覺得咧就如果咁樣隱瞞嘅話咧就係對救護員咧個受感染咧會受到一啲嘅影響或威脅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楊太咧已經接通咗啦，楊太你好。 系杨达，陈景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系你好，刚才嗰位先生讲嘅嘢咧，我好赞成， 系， 因为我咧都系长者嚟嘅，因为我心脏唔系几好，久唔久咧我都要 call 白车，咁其实有啲救援先生好嘅，即系好近接触同我哋，即系问咗一大轮喺屋企，咁先至落去救护，即系再落去救护车度嘅时候。其實我哋同佢係好近接觸嘅，同埋佢喺救護車裏面咧，再問得清清楚楚啦，先至再去醫院嘅。咁我覺得佢哋咁樣咧，更加要著保護衣啊。即係無論係唔係，我覺得即係喺呢個環境嘅時候咧，著咗先，或者你唔好理嗰人講唔講大話。我覺得因為佢都有家人噶嘛，佢放咗工都要翻屋企噶嘛，係咪啊？咁我覺得好贊成頭先嗰位先生咁樣講咯。 是啊是啊，杨太，咁你嘅头先佢都有提到咧，有好多时咧求助者咧就想隐即系隐瞒或者唔想讲某啲情况啦，或者一啲背景嘅资料啊咁样。你又可唔可以了解到一啲佢哋点解会咁样噶啦？即系如果譬如需要求助嘅时候， 佢惊人哋佢入去，即系而家呢个环境咧，佢惊人哋即系捉咗佢入去，咁佢可能即系好担心咁样啦。但系我觉得你都要为下别人哋咯，因为佢哋都系即系救我哋噶嘛。咁如果佢感染咗，咁佢點樣？好似而家有幾個都要test 緊，咁我覺得已經影響咗別人咯，咁樣咯。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楊太。 謝你，好，唔該。 系啊，咁我到底咧就系呢啲救护员咧，就正如杨太讲咧，就如果出勤嘅时候咧，真系同嗰个受助者呢个接触咧，就都好近距离噶。咁如果真系有问题嘅话咧，就真系属于一个密切接触人士噶啦。咁今日嘅喺记者会里边咧，就政府宣布咗一个最新嘅疫情嘅情况啦。咁就由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嘅武汉肺炎嘅疫情咧持续噶。咁香港咧就累计咧已经录得咧系63宗咧确诊个案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宗初步確診的個案嘅，咁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就表示咧，太古城患者咧嘅83歲外母咧就確診咗呢個新型肺炎嘅，咁佢咧住喺個屯門海景花園嘅，咁啊呢個疫情裏邊咧就香港啊繼續咧係有呢個個案啦，咁啊大家覺得如果頭先我哋所傾過嘅咧，譬如關於呢啲隔離營嘅管理問題啦，又或者啲救護員咧就到底個裝備足唔足夠啦，同埋如果是要接受呢個救援服務嘅人士咧，系咪應該坦白啲，就唔好隱瞞佢旅遊記錄咧？咁類似呢個話題咧，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環保嘅觀念或者綠色嘅觀念並冇話過嗰樣嘢要唔靚，或者要簡樸到完全歸於大自然一樣。我哋仍然可以有個質同埋量，我哋可以享受，我哋可以將佢美化，將佢變成靚。我覺得呢一樣嘢先係有型同埋靚咯。環保係可以有型同埋靚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室內設計師 Tony 劉志海。 The 2020 race for president.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 The 2020 race is picking up pac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纽约市长彭博是一个比特朗普更加有钱的商人，他用银弹攻势卖广告增加曝光率，被批评是金权政治，用钱买提名。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美国初选系列。 So, can a woman beat Donald Trump? I am running for president to defeat Donald Trump. I will beat him like a drum. 精益求精， 华丽登场， 在台上位位都是优胜者， 一年一度倾情演出 电视节目第71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优胜者演出精华， 星期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1， 乐韵悠扬，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翻嚟咯，有另一位听众黄先生接通咗咧，佢想同我哋倾下咧关于个隔离型嘅管理嘅问题嘅。 系、啊、 先生你好， 系啊，陈景祥，你身体好啊？ 系好啊，多谢你。大家话吓，最紧要保持健康。 系啊，即系意思话咧，而家隔离型你冇所谓啊，有人食烟又俾人影到，你话一盘散沙。好似头先阿邵家尊话斋，揾差人又去管咯，点解咁多差人又去管啊？ 嗯，即系你都赞成应该派差人去。 系系啊， 嗯， 同埋咧，立法会仲有一样嘢，有啲高官啊戴口罩，有啲人唔戴。邱腾华、陈凡啊，系咪跟住林郑月娥嗰啲咧就唔戴？嗱，比家超今日又戴啦。 嗯， 我直情睇到咧，嗰个刘义祥又有戴。 嗯， 点解有啲戴有啲唔戴咧？ 嗯、 问亲佢口罩咧，张建中有戴啦、 嗯 啊，又话、你林郑月娥嗰啲高官有病戴，冇病唔好戴，嗰啲系咪有病咧？ 咁、嗯、但系唔戴口罩可能都系自己个人选择嘅，咁如果觉得安全或者放心咁， 你林郑月娥嗰日话有病先戴啊嘛，可能邱腾华冇病咯，成日叫佢买口罩咪冇病咯，咁、 嗯、 我哋嗱老实讲，我喺天水围住、嗯，我日日就喺万宁嗰度排队买口罩。 嗯， 都是买到几个啫， 嗯， 根本都冇人入嚟派口罩，出边嗰啲好似印度会咁啊，又派口罩， 嗯， 我唔通喺新界飙出去咩？ 嗯， 啱唔啱啊？你而家你香港电台系最好噶啦，好似头条新闻又话人俾佢话咩嘢，真系唔抵啊！真 系，系啊，黄生系啊，就系啊，黄生，你头先都提到嗰、那个嗰啲隔离型嘅问题啦。 系啊， 咁、 啊、 你自己系咪有朋友或者有冇一啲亲身嘅经验，或者系有冇人接触过或者朋友喺个营里边嘅实际经历啊等等啊？ 咁我今日睇到个电话信息先睇到。 嗯。 咁我有个 friend 系做医护嘅。 嗯。 喺马加烈做嘅。 嗯。 咁佢都好辛苦啊！佢话而家。 嗯嗯。 佢話：你總之盡量自己買到就買啦，買唔到就算噶啦，冇計、嗯。我哋成日自己運自己，而家我都60几岁， 嗯， 我都冇出過街，我一味枕住聽住電視、聽電台、睇、嗯、電視， 留意一下啲最新嘅情況啦。 係啊，係 啊，所以你香港電台播啲資訊一流。 好啊，唔該曬黃生啊，個見你有聲咳嘅話，你都要小心啊。係 啊 係啊，啊保重啊。系啊，咁啱啱黄生咧就同我哋倾到咧，就系关于即系佢自己买口罩咧都揾唔到啊。咁啊，依口罩嘅问题咧继续困扰紧香港人噶。咁我亦都倾紧咧，就系关于救护工会嗰方面咧，要求一受诊者咧就系求诊者咧唔好隐瞒呢个旅游记录。咁或者咧系关于隔离型嘅管理问题。咁大家有兴趣倾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亦都有另一位观众，亦都系黄先生咧，就接通咗自由风嘅黄先生。 系你好啊，主持啊，陈生你好。 系你好，系请讲啦。 啊，咁我都系啱啱听到隔离营咧，原来咧污糟邋遢团啊，但唔紧要 ，anyway 啊，特区政府同埋林郑特首咧，真系今次嘅抗疫咧，真系完全系失败。点解咧？即系其实好简单，点解唔揾翻当年嘅2020沙士？啲專家出嚟嘅做顧問咧， 都有嘅喎，我哋見到佢經常出嚟。 我知啦，我知啦，因為咧嗱，而家我咧只能夠咧聽兩個人講嘢啫，信兩個人啫、一個何柏良醫生，一個就係袁國勇醫生。特區政府同埋林鄭月娥咧，佢講啲嘢咧，我完全唔聽。同埋咧，我本身就自己係做呢個酒店業員嘅，咁我自己集團咧都好做曬所有嘅預防措施，即等於我哋。小政府就大市場，我哋自己做曬， 我哋自己做，因為我哋經歷過2003年 SARS 咧，我做咗所有措施，但係暫時而家我而家酒店咧係零，零呢、這個發病，亦都零呢個發燒。 阿黃生啊，你自己係酒店業嘅， 係啦，冇錯，我係酒店從業員添嚇嚇。咁、我哋一早已經做曬所有防禦措施啊，防禦先啦、防禦。咁冇辦法，因為咧好實政府唔封關啊嘛，唔封關， 即係你自己要做好準備啦。 咁香港人或者係其他嘅旅客嚟到香港嘅，咁所謂嘅去隔離啦，答翻個話題啦，去隔離營嘅嚇嚇，唔使講啦嚇嚇，啱啱講我都話啦，點解唔好似 好啊？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啊，黃生，我要先聽一節嘅交通同新聞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一宗坏车，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那里有坏车阻路，龙尾一路去到接近小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都几长的，龙尾一路接近排到去小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去的龙尾景隆街，建拿路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头先讲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快线的坏车咧，啱啱拖走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小榄，揸车朋友咧，请俾多少少耐性等待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报14,9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09.1美元，卖出价系1,609.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7.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车多，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轩尼诗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合和中心。咁而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芜湖街。咁之后提提大家啦，喺大坑因为观音开埠咧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嘅7:00，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系禁止车辆驶入噶。咁而家铜锣湾道近住礼贤里嘅咪标停车位同埋电单车停车位都系暂停使用。咁另外提提大家咧，为咗配合沙田马场运作，东铁线嘅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列车系唔停马场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对于香港整体的防疫工作，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我们要有少少紧张，但不需要恐慌。无论香港发生什么事，大家最紧要个心去定。香港呢，我们就没有雷神山火神山，但香港有狮子山，大家同心合力做好个人卫生。我们今次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呢，我们不会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 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繼續傾啊，關於一啲疫情嘅唔同嘅話題嘅。咁今日同我哋一齊嘅咧，有評論員啊袁離昌嘅，咁啊袁離昌嘅都會加入同我哋討論嘅。咁啊依個環節咧，我想傾下咧，關於一個咧就係政府建議一個監測範圍咧擴闊嘅。咁咧就俾一啲門診嘅病人咧就自行咧採樣咧係供化驗嘅。咁啊食物及衛生局嘅副局長啊徐德義咧就早前就講咧就話針對而家病徵較輕微嘅隱形病人咧，咁啊醫院管理局咧就宣布。由今日起咧，就将一啲病毒嘅检测对象咧，由住院嘅病人咧扩阔至去到急症室同普通科嘅门诊病人嘅。若果病人系年满18岁咧，发烧嘅摄氏咧达到37.5度咧，或者以上咧，以及系有上呼吸道嘅症状咧，或者有轻微嘅肺炎感染咧，咁医管局咧就会提供一啲器具咧，就病人咧就第二日咧就自行收集呢个唾液嘅样本咧，就再交翻去诊所，咁由卫生署咧负责呢个化驗。据徐德义说，这个计划就每日合共会进行大概700至800个快速的测试，现在至今已经监测了有9400多个病人，其中有20人确诊新冠肺炎，换言之有香港里面有1/3的确诊个案，即是通过加强实验室的检测是找得到出来的。就着近期社区出现的这个个案增加，令到医管局决定要加强呢个监察嘅机制咧，咁咧就希望咧能够推出呢个门诊病人咧就自己采样咧俾化验嘅。咁啊，到底呢一个做法咧系点样执行嘅咧？咁有啲咩细节，同埋咧就到底有啲咩要留意咧？咁喺电话机旁边咧，如果你都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发表你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我哋有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嘅刘家宪先生喺度咧，就同我哋倾一倾咧，就关于个新嘅检测嘅化验方法咧，到底点样运作嘅？刘家宪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头先讲咗咧，就呢个新嘅方法咧，就提出咗啦。咁啊，到底即系呢个病人自行采集呢种我哋叫做深层唾液样本啊，个具体系点样操作？你可唔可以同我都简单啲讲一讲咧？ 哦，冇问题嘅。嗱，其实我哋。叫病人咧系翻屋企咧就收集一个叫做深喉唾液嘅样本嘅，咁咧就希望佢朝头早起身啦，就唔好刷牙，就唔好攞口，亦都唔好食嘢，咁咧就起身嘅时候就即刻咧就开始收集呢一个深喉嘅唾液样本。咁做法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嗱，首先咧病人就要准备咗一啲物件先，包括系咩咧？就系我哋俾佢嘅样本个樽啦。同埋咧有兩個嘅樣本袋咧，就可以裝住呢個樣本樽嘅，同埋咧就一盒紙巾。 嗯， 跟住病人咧就最緊要去清潔咗雙手先，用番鹼啦、清水啦、洗手，又或者係酒精搓手亦都得嘅。 嗯， 好啦，清潔完雙手之後咧，就開始睇一睇個樽先，嗰、那個樣本瓶咧個名咧同自己係咪啱嘅。好啦，跟住咧就可以打開個樽，同埋記住將個樣本 袋咧都打開埋，跟住我哋就坐低啦，跟住可以咧喺個喉嚨嗰度咁樣大聲咁，咁咧就希望將喺喉嚨嘅唾液咧、口水咧都可以能夠撲到出嚟。撮咗出嚟之後咧、就可以除低我哋嘅外科口罩。嗱、記住、撮嘅時候咧，戴住個外科口罩、因為咧，如果唔係唔小心咧，就會撮到出彈到啲口水出嚟咧，就唔係幾好啦。咁、撮完之後咧，咁啊，除低個口罩啦，跟住咧就將啲口水咧吐落佢個樣本瓶裏面，小心啲、唔好將啲口水咧滴到個周圍都係。如果你發覺啊口水唔係好夠、仲可以戴翻個口罩重複。再撮多次，咁咧就再將啲口水咧就吐落去嗰個瓶裏面。好啦，吐完之後咧，記住戴翻外科口罩，跟住咧就將個蓋閂緊，確定咧嗰個樽咧係冇漏嘅。跟住我哋用啲紙巾、就要抹一抹個樽啦，抹去肯定咧嗰個樣本瓶嘅表面係乾淨嘅。最後就可以將個樣本瓶擺落去我哋個樣本袋裏面。嗱，我哋係有兩個樣本袋嘅，即係話我哋將個樣本瓶擺入第一個樣本袋，然之後將佢封好，跟住再擺入另外一個樣本袋，咁咧就可以肯定咧佢安全。記住擺嘅時候咧都要直立嗰個樽，唔好打側佢，就可以減低咧佢漏出嚟嘅機會啦。嗱，記住收集完之後咧。就盡快將嗰個樣本呢係交返去我哋嘅門診啦或者急症室，咁我哋就會拎去化驗㗎啦。 嗯，劉嘉賢，我想問下呢，就係、是、你即係而家呢個做法呢，就係佢醫管局提供頭先你講嘅啲器具啦，咁病人就係第二日呢自行收集呢個樣本嘅。咁點解如果佢發現到佢頭先我講啦，話譬如有發燒啊、上呼吸道嘅症狀，點解唔係即時可以叫佢提供埋呢個樣本，又要返到屋企先再做頭先你講嘅過程呢？ 哦，呢、這個都係我哋都係一個好嘅問題。点解咧？因为咧，我哋有啲研究显示咧，病人佢即系瞓醒觉嗰阵时咧，瞓觉嘅时候啦，咁好多绒毛咧就将我胃里边嘅一啲分泌物啊痰咧就向上推嘅。咁去到朝头早嘅时候咧，嗰啲分泌物咧就会喺我哋嘅喉咙头嗰度啦。咁我哋如果能够将嗰啲分泌物能够收集到去做化验嘅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嗰个准确性。所以我哋就希望病人咧系翻屋企瞓醒觉之后。唔好刷牙，唔好漱口，唔好饮，唔好食嘢，就即刻做呢个收集样本嘅过程咧，咁就希望增加嗰个准确性嘅。 嗯，即系话佢朝早瞓醒咗，取嘅呢个样本咧系准确度系高嘅，或者系即系最好嘅，即系攞呢个样本。 嗯，冇错冇错。 系咁，同埋咧就呢个测试咧，同喺医院做呢个取样嘅测试有冇咩分别噶？ 其实而家我哋呢入咗院嘅病人呢，通常我哋就会帮佢做一啲鼻咽嘅一啲抽取分泌物嘅。咁鼻咽抽取分泌物呢，其实係要护士啦，同埋要帮佢手，同埋要挤一条管呢入去佢个鼻咽嗰度呢攞啲分泌物嘅。咁相对呢家我哋用呢个深喉唾液样本呢，呢、這个方法就係简单好多，病人呢可以自己喺屋企攞。亦都可以減低咧嗰個侵入性嗰個唔舒服嘅。 嗯，即係話醫院做嘅話咧，就可能係複雜啲嘅，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要取個樣本。 醫院做咧，其實我哋就要護士啦，或者醫護人員咧幫個病人攞嘅。咁亦都係要有啲儀器咧，幫佢伸入去個鼻咽喉嗰度攞咧，咁都有可能會有少少唔舒服嘅。但係相對而家呢一個方法咧，這個方法就會簡單啲，同埋會容易啲啦。 嗯，而家做呢个咁样嘅即系新嘅方法啦，即系由病人自己即系去采样俾化验咧，系咪主要系因为针对一啲社区而家个感染嘅情况可能会多咗或者咩其他因素嘅考虑，系要推出呢个咁样嘅新嘅方法嘅咧？ 其实咧呢、這个我哋都系配合咗香港政府咧，目前都系一啲围堵嘅防疫政策嘅。 嗯， 有呢个措施嘅好处就系可以再早一步。去到揾一啲有呢、這個有機會啦，患上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病人，目的係咩呢？就係、是、減低佢喺社區將個病毒擴散嘅風險。如果我哋早啲揾到佢咧，其實我哋都係採取即係早識別啦、早隔離啦、早醫治啦，咁希望咧就減低咗咧佢喺社區傳染俾其他病人嘅機會嘅。 咁而家做呢个测试，即系对于譬如话你哋嗰个要求嘅人手啊、资源咧，系咪需要多咗，或者有冇资源去配合要做呢件事 我哋都好多谢卫生署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收集到嘅样本咧，都系送咗去卫生署公共化验服务处嗰度帮我哋去做化验嘅。咁佢哋亦都能够每个星期咧提供5000至6000个化验俾我哋。咁我哋暂时，因为我哋今日先系第一日开始啦，咁我哋亦都都未知道我哋其实可以要需要做几多个。但我哋要每日都会 check 住嗰个容量啦，同埋咧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哋就会再睇睇究竟我哋而家需要嘅容量有几多。有需要嘅话，我哋会同卫生署继续磋商嗰、那个用要想唔想加啊，或者点样去喺人手方面配合啊咁样。 咁今日系咪第一日开始实行呢个新嘅做法嘅咧？ 系啊，今日我哋咧已经喺我哋嘅急症室啦，同埋普通科门诊咧就开始咗呢一个计划嘅。 做咗有几多个个案啊？ 暂时因为我哋今日先开始啦，所以我哋手头咧就未有一个实质嘅数据。咁我哋可以之后咧，我哋就会一个礼拜之后咧，我哋有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嘅。 咁据我哋了解咧，其实你要采呢啲深喉嘅唾液，系为咗。是他们是属于下呼吸道的分泌物来的，所以你要我们即如果吵之前我们要crack 一声出来，但是如果不是个人都做到这件事，如果有些人譬如正是将他自己的口水吐下去，那会不会其实是验不到的呢？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有看过一些文献的，其实2018年和2020年呢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都有帮我们睇過呢啲唾液樣本啊，深喉唾液樣本嘅一啲研究嘅，都見到其實嗰個準確度都好高嘅。當然啦， 你點樣確保佢可以攞到呢個樣本？ 冇錯啦，我哋其實咧，醫管局都有諗過呢個問題，我哋都特登咧拍咗一條嘅教學影片咧，一個短片嚟嘅，咁咧就影曬全個過程。剛才我講嗰啲步驟咧，完全咧係用人去示範一次俾我哋啲病人睇點樣做，先至可以攞到個最好嘅樣本咧，俾我哋做個化驗，咁我哋就可以得出一個好嘅結果，俾一個好嘅治療佢哋嘅。 用呢種方法咧，而家譬如話其他地區啊、國家有冇都用咁樣嘅方式去做呢個化驗嘅？ 暫時我哋就冇一個好實質嘅數據喺手，但係我哋頭先我講啦，其實袁國勇教授都有一個研究。2018年同埋2020年咧，都出咗啲文献咧，都话呢一个方法咧，其实个准确度都非常之高嘅。 除咗香港之外，我想问系，除咗香港之外啊，其他地方有冇用同样咁样嘅方法？即系话等病人自己取样，然之后就做一个咁样即系深喉嘅唾液样本嘅检验啊？其他地方即系香港以外，有冇做呢个咁样嘅化验嘅咧？ 我暂时就冇啲资料喺手吓，咁我可以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可以再俾翻大家知道嘅吓。 按照你刚才讲，其实个目的主要就是想希望能够将个范围扩大一点，同埋就希望尽快是早期的时候可以发现到，希望是吧，就是这个目的是。咁换言之，如果这样讲，可能是要即是所有即是这些病人去求诊，可能包括埋一些私人医院私人的诊所都要做埋，是不是？因为现在你只是主要在政府的急症和这个普通科门诊而已。 暂时来讲呢，我们一个计划的开始啦。咁我哋就會喺分醫管局自己嘅急症室啦，同埋普通科門診開始先。咁至於將來嗰個發展咧，我哋其實一路都會睇住個需求啦，同埋其實個疫情嘅進展咧，都會影響到我哋跟隨政府嘅政策咧去改變嘅。咁一定會作出一個調整，或者一個我哋會睇翻成個過程係需唔需要有調整嘅。 但目前来讲就都仲是主要在政府的急症室和普通科门诊去做的。 没错，我们现在开始暂时就在这两个地方那里开始住先。 这个方案即一路实行下去，就你预计会不会即都那个人手啊需要是有配备去配合你去做的，即是在医管局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在医管局的急症室和在个普通科门诊呢都有人手咧，系去照顾一啲发烧嘅病人嘅。只不过我哋系多咗系要教病人咧，点样去采集啲样本啦， 同埋佢哋翻嚟俾样本嘅时候，我哋帮佢收集，跟住送去呢、這、一个卫生署嘅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嗰度做化验。咁、啊、人手上面咧，我哋系有相应嘅调配或安排嘅。 嗯，你估计个工作量会唔会增加得好大噶？即系对你嚟讲？ 暫時我哋仲未好肯定嗰個數量有幾多，咁、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有幾多人啦，同埋我哋其實一個星期之後睇翻其實每日嘅人次嚟到需要做呢個深喉唾液樣本嘅人次有幾多，咁我哋先至可以順應翻嗰個需要咧去做調整咯。 嗯，咁如果啲病人譬如话都好要睇佢自己系咪按足你哋个指示去做，系咪咧？即系如果病人话佢唔系话朝早咁样去吐出嚟，即系第一个即系呢个唾液样本，咁系会影响到嗰个检测个准确程度，系咪咧？ 理论上就应该系照足我哋嘅程序做咧，就应该系最好嘅吓。咁、我哋所以我哋就会俾一定嘅指引佢啦。有條片俾佢睇啦，咁希望各位病人咧，其實嚟睇醫生，我哋有需要收集樣本咧，都希望跟足我哋嘅指引咧，咁先至可以得到一個即係比較準確嘅結果，咁啊先至可以有一個好嘅醫治嘅方法俾到佢哋啦。 嗯，咁而家你哋係點樣比較個病人嘅？係咪有啲片或者即係點樣即係叫佢做嘅時候咧，有冇噶？有冇 有㗎有㗎？ 點樣教佢哋係現即係拍嗰套短短片俾佢睇咁樣？ 冇錯， 段短片今日已經有噶啦，今日俾今日做嘅人已經開始有噶啦，係咪？ 係啊係啊，我哋短片已經拍起咗，上個星期已經拍起咗噶啦。咁今日咧，所有如果真係要做深喉唾液樣本嘅病人咧，都可以上到嗰個網站嗰度睇到嘅。 哦， 嗯，係即場唔使佢即場睇嘅，即叫佢翻去自己上網睇得噶啦，係咪咁噶？ 其實可以喺手機都睇到嘅，而家係啊，好方便嘅，係啊嚇。 好，咁啊，唔该晒你先，刘家燕。 唔该晒。 O K。 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燕咧就讲咧就政府而家推出一个新嘅门诊咧就病人咧自己采个样本咧供化验嘅。咁今日我哋评论员咧袁黎昌啊，袁黎昌。 我先同大家 系啊系啊，点啊？你头先倾完之后，你觉得呢个方案即系嗱，其实都系政府。不过头先我想问佢咧，就话即系咪其他地方都用紧嘅？即系有冇呢个以往即系实行过嘅一个经验咧？咁啊，如果按照头先啊医管局啊刘家宪嘅讲法咧，似乎佢就唔系好知道啊，即系可能呢个系香港自己自创 嘅 话。 的确系有少少令人担心嘅，因为其实呢、這个這个办法即系。之前加強監測計劃咧，係淨係加強嗰啲住院但係有肺炎嘅病人，咁就抽佢哋樣本去化驗啦。咁佢哋就發現咗，即係而家我哋香港最新宗數係63宗啦。咁佢其實當中有20宗咧，都係靠呢個辦法，即係住院有肺炎嘅病人，佢哋去抽樣而驗出嘅。咁所以其實表面上就咁睇，其實嗰個準確率或者就算其實準確率唔係咁高都好，但都至少將20個個案可以揾到出嚟。但而家當然最大隱憂就係、是、要翻屋企做啦。 嗯。 咁同埋頭先都話啦，其實我相信其實你就咁吐啲口水落去係唔得嘅，一定要係要好似吐痰咁咔咁樣咁先至有可能，先至可能得嘅。 同埋頭先講到佢要朝早係嘛，即係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噶嘛。 要夜晚已經依家佢話嗰啲蛹狀組織點樣儲咗上嚟，跟住已經去到比較上啲位置，你先容易去吸出嚟，將嗰啲下呼吸道嘅分泌物吸出嚟，咁先可以做到。咁呢個係有一定難度嘅，特別係我哋今日其實我哋都了解第一個有個第一個飛蟲係感染咗啦。其實佢係本港首宗嘅假陰性嘅確診個案，即係之前其實都唔知，即係之前佢病毒檢測都係陰性嘅。咁所以其實今次採取呢個加強監測計劃，其實都有即係有啲醫學會嘅成員都會有啲質疑，就係話如果其實係真係要留下呢啲深喉嘅唾液樣本，其實唔係相中咁容易嘅。如果你留唔好嘅話，會唔會出現更多呢啲假陰性嘅情況咧？咁呢個係令人擔心嘅。但如果我哋睇翻，其實香港喺呢至少喺呢大半個月所發生嘅事，其實今次醫管局嘅措施都係正路嘅，因為之前就話可能。又出現咗啲醫院嘅傳播啊，各方面咁，所以令到啲人又如果有啲檢疫嘅中心啊，啲診所又要上街啊，甚至有啲人可能又威脅要罷工啊。其實個問題都係針對太多呢啲有可能 帶呢啲病毒嘅人係會周圍行。咁其實今次雖然佢哋之前已經去咗呢個急症室或者門診嘅，但至少佢都知道呢啲比較高危啲或者可能性高啲嘅人係可以做佢哋幫佢哋做個檢測。其實個意思都係啱嘅，因為如果稍一不慎嘅話，如果你去咗普通科門診啊點樣，如果真係發現有確診嘅，其實都要又要搞到全間去消毒啊。同埋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個案係咁，唔單止香港啦，其實大陸啊同埋其他地方係有啲係真係去咗幾次急症室，又去咗幾次普通診所。都驗唔到出嚟，或者冇驗到呢樣嘢，咁呢個其實係對社區構成咗一個好大嘅威脅嘅。特別係我哋而家香港個宗數已經去到個個案已經去63啦，亦都出現咗第二名嘅離世嘅病患啦。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出現咗社區嘅傳播啦。咁所以我諗係而家係時候要做啲比較果敢啲嘅措施。 其實呢個我及早測試咧，即係咁個目的啦。頭先講啦，即係都係想及早。一个早啲嘅阶段里边能够测试到，用一个准确啲嘅方法啦，系咪即系有可能会系受到感染嘅咧？咁即系如果按照咁嘅原则咧，都无可厚非嘅吓，因为咧即系如果你尽早发现到咧，尽早做隔离或者其他措施咧，对控制个疫情咧肯定有帮助噶。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你头先提过啦，就系关于外佣嘅问题啦。因为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倾一倾嘅，咁就关于菲律宾咧豁免呢个出境嘅限制啦。咁咧，但系咧就好多嘅外佣到咧几时先嚟到香港咧？而之间情况咧仲未定嘅，咁大家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关于最近疫情嘅各种问题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呢个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翻嚟之后咧，就会倾下咧，就先讲到咧，就系关于菲律宾咧豁免嘅出境嘅限制。咁菲佣嘅问题咧都好现实嘅，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佢嘅菲佣放咗假咧，翻咗去咧，而家翻唔到嚟嘅。咁到底你会唔会都遇到呢个问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我哋先听新闻。 今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是仍然清涼，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 6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講一宗交通意外，在窩打老道天橋去獅穗方向，近住浸會醫院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界限街，就是窩打老道天橋去獅穗方向，近浸會醫院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界限街。所以現在獅穗九龍入口的車龍主要就是龍翔道西行那一邊，龍翔道西行上獅穗的龍尾去到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龙尾都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在收费广场那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在长沙湾因为爆水管，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啱啱讲得切了，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獅穗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快线的意外啱啱清了场，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界限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 流程，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抬头吧， 相信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曾伟明，我在这里祝愿所有香港的朋友身体健康，疫情快点过去。 我是黄奕啊，在个人卫生方面呢，大家真的要勤洗手了，尽量做到清洁点，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方丽莹啊，各位香港人加油，好快脆光明在你们的前面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來，想跟大家傾另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就是剛才我們的今日評論員袁離昌提出過的，關於是菲傭的。菲傭大家都知道，最近就在個疫情之下都有一個是中了招，你叫做就是他同住的一個，即是他工作的地方，就個僱主就都有事，就他都受到影響，受到感染的。香港僱傭工會就這個陳東峰就說，就在這個個案診斷之前就已經有些外傭的憂慮，僱主同台吃飯就可能都會感染驗到自己嘅，咁啊，同埋到底咧個外佣喺假期嘅時候被人出外啊等等嗰啲問題咧，到底僱主有陣時擔心咧，就有陣時可能會提出叫佢就唔好出去啊，或者其他等等嘅要求，咁到底要求咧得唔得嘅咧？咁好啦，袁離昌，你應該屋企都有請菲傭嘅係咪應該？係啊，咁你覺得呢個疫情之下咧，對於佢嘅即係被人假期啊等等嗰啲問題，你喺個管理上有冇出現過問題咧？ 暫時未有，不過佢哋其實都有時佢都冇地方去嘅，佢都留喺屋企。咁當然我哋如果嗰日係佢放假，都俾佢可能留喺間房度瞓下覺啊，休息下咁，休息下咁樣啦。同埋佢哋都聽聞，佢哋通常假日都中意去教堂嗰度噶嘛。咁佢哋聽聞好似佢哋個某個即係嗰啲牧師定係嗰啲神父好似都病咗，所以佢哋都唔好敢去。 就冇得去啦嚇，即係話呢個最。 係，所以通常佢哋就算出咗去都好早翻嚟，可能下晝四五點咁，可能都已經翻嚟嘅。 嗯，但係我哋就譬如我自己有時平假期咧，都會出去行下噶。但係見到啲地方，譬如話其實佢哋都聚集嘅喎，都即係可能因為都即係工作咗幾日啦，咁都係想見下朋友啊。 都想見下朋友， 即係呢啲真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可能係。都坐低一齊食下嘢啊！即係你知菲傭啦，佢哋好多時傾偈啊，都好開心嘅。咁呢啲咧就係避唔到喎，即係你就算去教堂，可能神父病咗啫，但係就即係嗰啲朋友咧，佢哋個朋友圈都會繼續即係見面噶嘛。咁啊呢個即係如果而家嚟講，其實係有風險嘅。 係咁，當然佢哋自己都知道要戴口罩嘅，但係我諗我都提醒佢哋，因為好多個案，特別係譬如係啦，打邊爐家族又好啊，其他都係食飯嗰陣時感染居多。咁其實所以食飯一齊食飯，可能除低咗口罩，其實個係比較高危啲咯。所以都提醒佢哋，可能盡量避免一齊食飯。你戴住口罩傾下偈，可能個問題少啲都未定。 係啊，食飯咧通常講都要傾偈，要吹水嘛。咁啊，吹水嗰啲水咧，其實就係即係喉水咧。其實而家就係高危噶。咁好啦，咁我哋啱提先提到咧，一位陳東峰，你係香港僱傭工會嘅主席咧。咁我哋接通咗佢咧，同佢傾下咧，關於最近呢個疫情之下啲關於外佣嘅問題嘅。陳東峰， 係，陳生你好， 你好， 陳生你好，主持好。 係啊，你好，我哋啱頭先傾緊咧，就係話講咧，關於有啲菲傭咧，就而家咧就係即係離開咗香港啦。咁咧就佢哋可能要翻嚟噶。咁但係較早前咧，就菲律賓政府咧宣布咗禁止嘅國民咧出境咧去呢個內地啦、香港同澳門嘅。咁咧就好多即係家庭可能請咗個傭工咧，就可能嚟唔到啦，或者有啲放假嘅時候咧，就之前仲未有禁制令嘅，咁而家咧可能咧亦都入唔到境嘅。咁相關呢啲問題咧，其實而家解決咗未㗎？ 這個問題咧就最近當然引起好多僱主嘅不便，亦都好多工人團體係不斷抗議，即係話剝奪咗佢哋嗰個嚟香港工作嘅機會啦。咁就根據即係消息就係話， 尋日啊，即係尋日，即係十八號就佢菲律賓政府有一個叫做 interagency task force， 即係類似跨部門嘅應變小組啦。咁就開會就話決定咧，即係俾解除呢個禁令，解除所謂呢、這個解除呢個禁令，就係俾嗰啲翻去放假嘅可以重新翻嚟香港做嘢。咁但系咧就未讲清楚，即系话嗰啲攞到新嘅工作签证，从来未嚟过香港嘅，系咪属于呢个类别？咁我哋咧就工会就今日、寻日都同菲律宾领事馆不断有沟通，但系到而家佢都未有正式嘅嗰个文件啦，即系究竟系点样处理？咁就有一份即系比较稍微具体啲，就都系报纸新闻啦，就系即系菲律宾 Standard Times。咁佢就话咧，讲到即系话其中一个安排就系话，如果佢要翻嚟，就嗰啲工人必须签署一份类似叫做免责声明书，就知道香港有疫情，亦都知道有机会染上疫情。咁即系话自己愿意承担呢个风险啦。咁就但系我哋嘅 partner， 即係喺菲律賓嘅嗰啲合作伙伴咧，今日去到菲律賓嘅勞工部門，即係詢問呢啲嘢咧，就全部未有下文。即係可能佢嗰個上邊嘅意思係有呢個意思，但係具體細則個執行嘅細則，我哋叫做 specific guidelines， 就未去到下邊即係真正窗口負責處理嘅嗰啲官員手度啦。咁所以咧就喺而家呢個階段，即係話上邊吹出嚟嘅風就好似係 OK， 下邊就未喐得啦。 你頭先講咧，陳東峰，你頭先講話要簽一個免責聲明書咧，係嗰個外佣同邊度去簽啊？同菲律賓政府 有時佢呢個咧，我就有睇到有一個類似 sample 啦。咁個免責聲明書就係以工人嘅名義簽呢個書，個內容就頭先講啦，但係個對象就交俾菲律賓政府咯。 菲律賓政府 簽完之後，就菲律賓嘅勞工出口部門會揸住一份，工人揸一份，咁可能另外一份會擺喺嗰個僱傭中介手度啦，即係等人個個知道你係簽咗，我先至放人啦。 即係呢個免責嘅意思係菲律賓政府嘅簽，咁咧就係菲律賓嘅勞工部嗰邊免責，即係話你過去咧就唔關佢事。 應該正 係咁解喎， 就係咁啦，就係話，總之我而家個人知道呢件事，有咩事我自己承擔，就唔好怪曬呢個政府啦，係啦，咁呢個 咁另外咧就係你頭先都提到咧，關於放假嗰部分咧，即係嗰啲菲傭入嚟嗰度咧，係話放咗假入唔到嚟嘅咧，就依一批再翻嚟咧就解決咗噶啦，係咪咁啊？ 新簽 嘅就未知， 新簽未知就未知，因為咧佢嗰個就係話佢嗰個 term 不嬲就係講緊 returning 嘅 workers，returning 即係話喺香港翻緊工嘅，翻咗去放假，再 return 翻嚟，轉頭先至叫做 returning workers 啦。如果第一次嚟就唔係叫 returning workers， 但係而家就聽講話佢初步有個意向，就係話如果嗰啲新嚟嘅即係第一次出國要嚟香港或者澳門嘅，佢願意簽呢封信。簽呢個免責聲明書咧，都應該會有機會奉行啦。咁但係咧，就呢啲具體細則就係話，到而家下邊嘅即係政府部門就未有，咁菲律賓領事館亦都未有公布，可能佢又係同嗰邊溝通緊啦。 咁即係新簽證嗰啲咧，就第時都可能都要簽呢個免責聲明書。 哦，應該就肯定係啦，我估下，即係。既然嗰啲肯，我哋叫肯冒死翻嚟香港嘅，咁咧另外一扎你要過嚟，你一樣要簽呢封信啦。 咁呢個免責聲明對佢哋個保險會唔會有衝突咧？會唔會有影響 咧？嗱呢個咧你講得好啊，即係話呢個保險有兩方面。菲律賓政府其實每個國民出國咧，喺菲律賓就強制要買一個類似叫做海外僱用嘅保險嘅。咁如果佢第日翻去，即係譬如生老病死，甚至係喪失工作能力，佢菲律賓政府有個社會福利部咧係有個津貼俾佢哋嘅。咁呢個會唔會影響佢呢個咧？就真係未知。但係香港個保險咧，理論上就香港僱主都要幫工人買一個保險啦，就另一個問題。香港個保險咧，就根據勞工署同入境署個合約嘅精神，就係工人喺香港就職期間患上任何嘅疾病或者係任何嘅個人傷害咧，個僱主都要負責嘅。理論上就唔會免責嘅，即係唔會話簽咗之後就 雇主要免责或者香港的保险公司要免责就应该就没有了。 因为刚才你讲的免责都是免责起菲律宾政府而已。 是啦， 他那边真的不关香港的事的嘛。 那个是因为菲律宾政府要求，肯定是要求免责跟菲律宾政府有关的责任，就不是香港责香港雇主或者香港政府或者香港保险公司的责任，就不是在这个声明里面的。 嗯，是啊，我哋而家倾紧咧就关于即系菲佣出境嘅限制嘅，同埋呢个外佣咧，到底喺假期嘅时候咧，应该系点样处理佢平出外等等嘅话题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咁嗱，头先我都想再问咧，而家有啲报道讲紧咧，就系3000个外佣来港嘅日期未定，呢3000个系指嗰啲即系放假翻过咗去。就等緊翻嚟嘅數目嘅啫，係咪啊？ 呢個應該唔係，呢個係整 全部 意思係指嗰、那個大部分係指嗰個新嘅，即係話 新約 簽證批咗，要準備嚟香港報到要翻工嗰扎，就唔係放假翻嚟嗰啲。 嗯，咁啊，如果即係如果總數就係3000個啫，即係如果咁係過咗去放假翻嚟嗰啲數目都唔係特別多嘅啫。 嗰啲就唔會太多。 嗯，咁另外我哋啱头先亦都倾到咧，有啲话题即系最近嗰、那个即系疫情咧咁严重啦吓，咁啊好多时啲雇主都担心，即系话个菲佣放假嘅时候咧，到底系出外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受到啲感染啊影响啊咁？咁呢方面咧就即系你哋都会唔会即系接到啲个案，即系呢方面会唔会雇主同雇员有啲拗撬嘅情形啊？最近会唔会多咗啊？或者有冇咁嘅现象啊？ 啊！這個呢個就其實喺疫情啱啱開始，即、就、係、是、年初嗰陣時候，就我哋都有勸喻啲會員同啲工人同埋僱主，即、就、係、是、解釋如果喺人多聚集嘅地方係容易染重疾病啦。咁所以咧就呼籲啲僱主就點樣照顧工人，即係譬如工人要放假出街，點樣加強個防備，或者工人要出街點樣保护自己，或者是减少出街，或者减少去人多的地方。咁呢个是有呼吁，当然啦，就亦都收到一啲嘅可以叫做投诉啦。即个投诉主要是真系雇主又抽，工人又有。雇主嘅投诉就系话，工人唔肯听佢哋个指示留喺，即放假嘅时间留喺屋企。工人亦都投诉话，佢放假嘅時候，僱主唔肯俾佢出街。咁呢度我要簡單解釋一下嗰個勞工法例。勞工法例個精神就係話，每工作7日就係一個休息日。咁就呢個休息日咧係唔可以剝削嘅。但係僱主唯一可以做咧就係可以更換嗰、那個，譬如原本係星期日，你叫佢星期一啊，呢、這個係可以商量，但係就唔可以話冇咗嘅。啊，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放假嘅意思，勞工處嗰個精神就係話，佢喺放假嘅嗰、那個。嗰個日子入面咧，係唔應該做嘢嘅，係唔應該為僱主工作。咁但係咧，就佢可以留喺工作場所，亦都可以離開工作場所，因為佢嘅工作場所就正正係僱主屋企嘛。即係佢可以，佢願意就留喺僱主屋企，佢唔願意亦都可以出街。這個、呢個咧就係呢個就變咗係雙方大家嗰個。期望有啲差異啦，所以咧我哋就呼籲大家要互相理解啦。即係僱主嘅出發點係想工人即係減少染病嘅機會，但係工人就有時會覺得留喺屋企，譬如我留喺屋企，我坐喺梳化睇電視得唔得咧？僱主可能話你今日做呢事坐喺梳化睇電視，我喺度洗碗，咁就有機會衝突啦。 係咁但係問。但問題就係個法例個精神裏面，即係你個僱主係咪可以唔俾佢出外咧？ 冇嘅，冇嘅， 唔得嘅喎，係嘛？ 唔得嘅，即係話佢放假，佢係放假就 佢自己決定啦嚇。 佢可以第一好明確嘅，唔需要為僱主工作。第二咧，放假佢可以留喺僱主嘅居所，或者離開僱主嘅居所出去活動一下，唞下新鮮空氣，呢個係完全 OK 嘅。 嗯， 咁陳生而家嗰個旅遊禁令終於解除咗啦，但香港又出現咗第一宗菲佣即係外佣中招嘅個案，你覺得其實菲律賓政府會唔會有啲新嘅，會唔會又整啲即係轉態或者新嘅措施出嚟咁咧？ 我估就應該唔會，因為咧即係話有 既然呢個疫情喺香港有散開，就無論咩人種都有機會，就唔會因為你係某個工種或者某種人種係會豁免呢種嘅風險啦。咁呢個正常人都會咁諗啦，所以有工人染到呢個病係極之正常嘅一件事啦。咁啊，我估就政府唔會因為咁。咁但係咧就調翻轉，而家其實我哋都收到一啲工人嘅投訴，或者係工人嘅憂慮啦。唔好話投訴，就話有啲僱主即係成家人喺度咳，但係咧就又調翻轉喺屋企唔戴口罩喎。咁啊，工人都唔知叫佢戴定唔戴，因為佢又冇權利去落命令你唔戴，我就 唔做就唔撈 嘅。係啦，所以呢個都好尷尬㗎。所以唯一一個字我都講咗，就係、是、真係要互相包容，即係僱主要包容嗰個工人嘅立場或者佢嘅憂慮，當然工人亦都要體會僱主個憂慮喺邊度啦，咁先至去解決。 陳東峰啊，咁你係叫香港嘅僱傭工會嘅主席啦，咁譬如話喺翻飛傭嗰邊嚟講咧，而家譬如遇到咁多新嘅問題啦，正如頭先講咧，可能即係而家。喺譬如話佢工作嘅地方，僱主俾佢足唔足夠到保護啊等等咧，咁有冇一啲資訊點樣俾翻呢啲外佣去知道佢哋嘅權益，或者咧佢哋需要注意啲咩嘢，或者點樣去預防而家呢個疫情等等，呢啲有冇一個地點或者一個網站或者某啲資訊點樣提供到俾佢哋咧？ 嗱，呢個咧就菲律賓嘅喺香港菲律賓領事館啦，喺香港佢有一個叫勞工部門，即係專責負責菲律賓工人嘅勞工部門。理論上佢哋有個 Facebook 就有提倡呢啲即係基本嘅衞生常識啊，有基本嘅衞生常識啊，或者係出街點做啊，咁呢啲有。當然啦，工人係咪 follow， 即係咪跟進就呢個每個個人自己決定啦。咁但係咧，我哋就呼籲啲會員同埋呼籲啲僱主，就係話，都雖然係喺屋企，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傷風感冒啊，乜都好啦，有機會傳染，咁就大家保護自己啦。你僱主又要保障你自己，又要保障你同一個屋企工作嘅人啦。 僱主嗰方面咧，係咪應該要主動？譬如話都，譬如話呢個出外嘅時候咧，需唔需要話都承擔個責任，提供翻個口罩俾佢啊？ 呢個咧就你哋嗰度，據我哋所知，多數僱主係會嘅，因為僱主其實僱主仲驚過工人戴口罩通街行，帶翻啲嘢翻嚟，僱主仲驚啦，所以一正常嘅僱主都會嘅。 系啦，头先又都提到嗰个保险嘅问题啦，咁啊，即系最近有个中咗招啦，即系头先都讲咗有一位个案出咗嚟啦，咁同埋香港、内地啊等等疫情嘅完全都未平复噶，咁如果作为一个雇主对佢最关注咧，就话整体嗰啲保险嘅费用咧，你所知咧会唔会有个要增加嗰个需要或者有个压力喺度嘅咧？ 嗱，即系头先睇到呢个保险咧，即系话咧，第一。香港根據嗰個僱傭合約，就係僱員喺香港所有嘅醫療費用，無論佢呢個疾病係同係咩疾病，同埋呢個疾病同工作有冇關係咧，都係僱主負責，呢個係絕對免不了嘅。咁第二咧就係個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理論上，照我所知，當然即係呢個最準確解釋係要估保險嘅經紀公司解釋先清楚啦。照我理解就係話，佢呢啲疾病咧。都是属于受保的范围的，即是不会说不受保的。你说现在要增加那个保费呢，我估就未到这个阶段，除非你有大规模的爆发令到他那个理赔啊，即是个赔偿多了他才会考虑，暂时就没有的。其实即是说现在菲律宾或者印尼工人在香港染到其他恶疾，譬如癌症啊，总之那些高危的疾病呢还多过这个啦，每年几十个添。都未见过可以增加嗰个保费啦。 即系暂时冇呢个压力，即系话要增加嗰个 应该就冇噶，即系 保险嗰个开支。 不幸有一两单系因为咁样而离世，都不至于增加。我估计应该唔会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陈东峰。 O K， 多谢。 系啊，咁啱啱同佢倾嘅咧就系陈东峰咧，就是、香港雇员工会嘅主席啦。咁佢提到咧就我啱倾嘅咧就系关于菲律宾咧就希望就逐渐都豁免咗出境嘅限制咧，咁啲外佣咧应该可以都陆续嚟香港噶啦。咁我倾到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咧要再倾另一个话题。 手下留情，重拾生活嘅质感，重拾今日嘅恬淡情怀。 Hello， 大家好，我系余洁明啊。 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仲有我余建明， 手下留情。 旅游乐园。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地区唯一内陆国家， 卡拉巴克是位于南高加索地区一个内陆小国，未被国际承认，与亚美尼亚关系密切。 旅游乐园成员斯奴在早前就到游过，除了亚美尼亚首都圆形粉红色城市叶里温之外，他还去了挪亚方舟故事里面的亚拉纳山。今个星期节目会和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斯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我想談談另一個話題，楊利昌，就是講回就是旅遊業界就希望政府帶頭減租，大家都知道即疫情之下對香港的經濟造成重創，可以說是上個月就訪港的旅客就按年跌一成，二月單日的訪港旅客只有3000人次，較去年大跌 98%， 這些數字我們看來都挺令人害怕。 咁係咯，酒店每月平均嘅入住率都只有兩成，咁係咯，所以你會見我諗比較大啲嘅新聞係竟然有啲連鎖嘅鋪頭啦，都喺唔同嘅香港大型嘅商場都話要罷市啦，要佢哋所屬嘅相關嘅商場係要減租啦。咁而家新嘅進展應該係其實各大地產商喺公關上嘅需要上，其實都要回應嘅，同埋都要減租啦。咁呢件事入邊，好似暫時就即係港鐵嘅反應好似慢少少，因為有啲人直情就話，都唔好話呢一個月啦，即係話原來之前反修例風波到而家，原來地鐵都係冇做過啲乜嘢嘅，所以呢個我諗佢哋都要做佢哋啲多啲救亡行動先啦。 我諗袁利昌，我唔知道你有冇收到咧，即係尋日同埋前日咧都錄咗啲群組咧，即係啲傳閲嘅信息咧，就有一個咧係列出好詳細嘅。就是很多食肆咧，已經係譬如邊啲係減薪啊，邊啲裁員啊，邊啲係關門啊，咁亦都有啲旅行公司或者旅行社啊，即係或者等等嗰啲要結業啊等等啦。咁啊，望落去嗰個清單就好得人驚嘅，即係好長嘅，而且嗰啲鋪頭咧都係大家好熟悉，或者甚至你同我都經常會去幫襯嘅。咁然之後睇到嘅咧就係可能係要結業啦、炒人啦。咁睇嚟依次嗰個風暴咧，我哋講咧個影響都幾大嘅。咁我哋喺一陣間聽完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傾下咧，特別係旅遊界嗰方面啦，就希望能夠政府帶頭係減租嘅。咁啊，正如頭先阿袁利昌都講過啦，咁啊部分參與罷市嘅商户咧就都幾多嘅，咁佢哋要求咧就好多商場啊。有多即係發展商希望能夠減租啦，咁其實而家嚟講咧，有啲發展商咧做咗啲回應噶啦，咁但係當然有啲咧就仲未喐啦，咁但係睇嚟咧就即係未喐咧，當時可能仲想觀察下啦，但係到現在呢個階段嚟講咧，似乎都唔使點觀察噶啦，因為咧嗰個經濟咧肯定都係會出現一個大衰退噶啦，咁下個禮拜咧就到財政司嘅司長公布個預算案啦，咁諗佢嗰度咧會提出更加多嘅數字，咁大家有興趣傾下呢個話題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到底香港經濟狀況是怎樣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哲德報導新聞。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的香港人预计在本港时间晚上8点左右落船，特区政府安排10架旅游巴接载他们到东京的羽田机场，然后坐包机返港。船上有香港人说至今还未收到检测结果，预计凌晨上不到包机，担心继续留在船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香港特区政府会派出的首架包机在當地時間的明天凌晨1:45從羽田機場起飛。本港再多一名確診新型肺炎病人離世，患者70歲，早前獨居在葵涌石梨二村，本港的死亡個案增加至2宗。今日亦都新增一宗確診個案，83歲的病人是早前太古城確診患者的外母，

自由風翻嚟啦。咁喺呢個新聞之前咧，曾經傾過咧，就話咧，就政府咧就旅業界咧希望政府咧帶頭係減租噶。咁咧就有最近咧就有20间嘅香港嘅旅行社咧就組成咗一個叫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啊。咁咧就希望咧就呢個大業主咧，尤其是港鐵咧，就喺2、3月可以免租。咁啊4、5月咧就減租一半嘅。咁甚至咧就將早已經俾咗嘅3个月嘅按金咧就嚟扣減租金啦。咁啊都係希望能夠咧同個業界咧共度時間嘅。咁啊，阿袁利昌啊，今日我哋評論員袁利昌喺度啊。咁啊，依個措施咧，咁即係對依個商，即係依個大業主嚟講咧，即係都有啲壓力噶，因為即係其實佢哋嘅即係租户咧都遇到咁大嘅困難啦。咁啊，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下個禮拜咧就財政司司長要公布個預算案啦。到底有啲咩方法或者做咩措施？可以幫到啲業界去解困咧咁樣，咁啊，袁利昌，你會唔會都注意一下呢、這個預算案？你估計政府會提出一啲咩嘅方案，或者能唔能夠解決到而家即係現在咁嘅困境咧？ 我諗佢要出嘅大部分係防疫或者抗疫嘅，都喺啱啱公布咗嘅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嗰度都出咗噶啦。因為其實如果再等到下個星期，我諗係啦，即係啲民怨民憤都死起。但係今次其實旅遊界即係組織咗呢個大聯盟啦，你都見其實個炮火個火力都集中，即係除咗喺大地產商之外，其實政府都中咗好多箭啦。因為佢主要都話其實機場或者港鐵嘅商場其實有啲情況仲衰過地產商。咁當中譬如港鐵嘅大股東就係政府啦。咁所以佢好多業界都會叫政府要帶頭減租，咁主要嘅意思都係要港鐵相關嘅商場去減租先得。 嗯，係啊，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旅遊業界咧，希望政府啊係帶頭減租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傾下呢個話題咧，或者你可能都係受到疫情嘅困擾咧，做緊生意啊或者打工咧，就都可能受到呢個即係疫情嘅壓力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都係接通咗咧，就係姚柏良，香港嘅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同埋香港中国旅行社嘅副董事长咧，同佢倾下咧关于旅游业界嘅诉求嘅。阿姚柏良你好， 姚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啊， 好， 系啊，我哋头先倾紧咧就关于你哋都提出紧啲诉求噶啦，咁咧就特别系希望同呢、這个即系、就是、一啲发展商啊等等嗰啲咧，即、就、系、是、希望倾到一啲方案出嚟啦。咁啊，而家最新嘅倾成点样啊？进度系点样啊？ 多谢你。嘅問題，咁其實咧就我哋由上個禮拜啦，14号情人節，我哋去信俾港鐵啦，同埋各間大業主啦。 嗯。 咁其實我哋今次我哋主要嘅對象咧，都係講緊係6条嘅主要嘅旅遊街。咁對於旅遊街呢個概念，可能大家聽眾或者我哋主持人未必太過熟悉，我覺得簡單講一講啦。 嗯。 即係旅遊街咧，我哋講緊係我哋即係好多大部分旅行社集中埋一齊喺個商場度，或者喺樓上鋪上面集中一齊去經營嘅一啲咁嘅地方，我叫旅遊街嘅。咁我哋講緊6大旅遊街咧，講緊係邊幾個咧？講緊一個就係講緊中間澳中港城啦，講緊銅鑼灣嘅行動中心啦，屯門嘅屯門廣場啦，連城廣場啦，沙田嘅連城廣場啦，荃灣嘅六陽坊啦，永隆銀行中心嘅即係旺角銀即係個銀行中心嘅一個，主要呢6间嘅就旅遊街呢條六條大嘅旅遊街夠為集中嘅，我哋有十幾有成20间咁大嘅我哋嘅旅行社咧一齊係喺度經營嘅。 嗯。 咁其實個租金嗰方面咧，一路我哋都係一好大壓力啦。大家知道而家成個業界嘅情況，我知道其他嘅行業都同樣受到一定嘅壓力，但係其實就集中呢啲點解會集中喺呢六條旅遊街咧？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我哋嘅相互，我哋同我哋嘅大業主啦，都希望能夠即係有個好好嘅溝通啦。希望即係睇出到而家我哋成個旅遊業嘅情況。其實我哋旅行社而家基本上等於我哋新加坡係零業務嘅，可以講話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2月份、3月份其實絕對係應該有個即係好合理嘅一個減幅或者免幅。我哋希望咧係2、3月係免租嘅，4月、5月咧係減半收租嘅。呢、這個理據咧，即係我哋其實就有好充分嘅理據喺裏邊。其實大家知道，而家知道成個旅遊業咧，可以講海陸空都係受到即係呢啲方面嘅一個即係各方面嘅影響啦。我哋海陸空都已經係 出入都冇，都出入境都做唔到生意噶啦，本地遊亦都做唔到生意。咁所以旅行社咧，而家基本上等於喺度即係街俾租嚇。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即係尤其頭先講嗰六個旅遊街裏邊咧，其實有兩個咧係屬於港鐵噶啦。咁事實上，成個即係由舊年收嘅風波一路到今天，其實基本上港鐵都冇減過租嘅，係講嘛。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一方面希望港鐵咧可以帶頭啦，亦都推動其他嘅大柱咧。真係能夠從我哋嘅企業嘅角度，從我哋商户嘅角度咧，去同我哋共度時間咯。 嗯，你哋而家希望譬如二三月免租啦，四五月就係減租啦，即係你哋預計到個疫情到時候係會舒緩咗啲噶啦，係咪咁樣嘅計算啊？ 其實嗱，二月份咧，基本上我哋除咗話去做一啲嘅退團啊，有啲嘅辦理一啲咁嘅退票嘅手續啊，咁、基本上係講話冇新嘅生意係可以做嘅。咁三月份咧，大家睇到而家現時嘅疫情嘅情況咧，三月份都唔會好樂觀啦。咁亦都好多嘅航空公司都停飛啊，幾時復飛都未知嘅。咁航空公司都起碼去到三月尾嘅。即係停飛去到三月尾嘅。咁所以你睇到郵輪亦都係已經係冇咗郵輪嘅業務噶啦。而家開始講話咁你海陸空都冇業務可以做。咁三月份咧呢、這個情況睇唔到會有咩會改變啦、所以二三月咧，對我點解我哋希望係要即係免租咧，同埋希望能夠減輕我哋嗰個租金壓力，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啲租户咧可以保存到個企業咧，可以令到我哋員工唔使失去飯碗啦，呢、這個係好重要嘅。 你哋而家出現咗嗰、那個你哋業界多唔多會出現可能結業或者等等嗰啲情況多唔多啊？ 其实呢个大家都唔想见到嘅，亦都唔想即系出现咁嘅情况嘅。当然啦，即系有啲个别有啲公司即系开始放无薪假或者青年假，即系有唔同嘅措施喺度做紧啦。但系即系大家都唔想见到要裁员啊，要公司倒闭啊，因为事实上好似我哋员工咧系我哋最大嘅资产嚟，坦白讲，因为旅游业旅行社嘅业务，旅游业嘅熟练嘅员工咧。其实都唔系一朝一刻系可以成为一个熟练嘅员工嘅，仲有资深员工有一段时间去浸嘅。咁即系如果你话因为咁嘅情况咁嘅困局，令到要去到裁员，去到令到员工流失嘅话咧，即系再间公司再温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好困难噶啦。 咁报道到指出，你哋成日都话人哋就交20蚊一尺嘅租，咁你哋就交100蚊尺嘅租，即系你话。好多旅行社嘅門市雖然喺寫字樓，但係其實係收緊商場嘅價錢。呢、這個點解咧？點解會咁樣嘅 咧？其實即係點解會係咁樣咧？即係當然可能即係你睇到即係大業主都好識做生意啦，即係將一啲嘅樓上鋪即係變到係好似商場咁嘅樣，即係令到慢慢去令到我哋啲行家都租入去啦，咁大家集聚埋一齊咁。慢慢個租金即係你都知啦，即係租金就不斷只有升冇減嘅啫，係咪？咁即係慢慢個租金去到咁嘅水位，其實如果對比其他嘅即係係純粹係 office 咁嘅租金嘅話咧，我哋係等於係即係嗰個租金係高好多出嚟咯。 而家你嗰、那個一路傾成點咧？啲業主嘅態度點啊？即係嗰個立場會唔會企得好硬啊？ 嗱我哋就14號。去信啦，咁即係跟住我哋禮拜一嘅記者會之後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嘅業主有啲 feedback 翻嚟啦，但係個 feedback 翻嚟就都大家可以講得難以接受咯。你講話淨係二月去減你20%，我諗即係呢個離我哋嘅要求係相差太遠啦。同埋亦都唔係太過合理啦，仲話要提供埋一二月份嘅嗰個銷售數據，其實一二月份嘅銷售數據唔使睇都知道。即係唔會係一個咩好嘅數據啦。基本上，如果大家有時間去行下我哋啲旅遊街嘅，睇到我自己本身禮拜六下晝專登黃金時間4:00去沙田連城廣場去行咗個彎，數埋都唔夠20個客人喺度，而且咧多數都喺度做退票退團嘅。咁即係喺個咁嘅狀態下，你二月份仲話只係可以減20%。仲要提供埋數據，呢、這個即係我諗，我哋成個大聯盟，我諗我哋嘅成員都無法接受呢個咁嘅一個減幅嘅。 即係呢啲發展商嘅態度都仲係好強硬嘅喎，係咪咧？ 我覺得暫時嚟講就未有一個好正面回覆啦。咁剛剛我都今日咧亦都係收到另一個回覆啦，即係會同我哋傾嘅嚇。即係我哋其中旺角銀行中心嗰邊，佢哋都好樂意同我哋去傾。啊，當然具體就未知嘅嚇，具體佢會有啲咩嘅減幅俾我哋就未知。咁我哋都好樂意，我哋好樂意去同我哋嘅業主去傾啦。其實好坦白講，即係作為商户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做到生意，交得起租嘅。咁大家冇問題啦，但係即係如果去到而家咁嘅艱難嘅時刻，即係業主即係可以即係幫一把，可以令到我哋嘅商户可以繼續經營落去。我諗呢個對於即係我哋員工又好，對於企業又好，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咁亦都係一個良心嘅即係社會嘅責任啦嘅問題啦嚇。我哋好希望業主能夠多啲考慮呢方面咯嚇。 咁你哋而家要求二三月。是免租的，跟住四月和五月就減租一半的，如果就不排除如果有進一步行，即是如果他們不答應就有進一步行動，就是集體熄燈行動。那你覺得如果現在其實個個顧客已經是這麼少，其實集體熄燈行動個個效果會有多大，或者你們其實個部署 是怎樣的呢？所謂什麼叫集體熄燈行動呢？ 其實就是當然啦，即係我哋都係一個可以講話一個即係我哋嘅大聯盟裏邊一個大家共同嘅一個團結嘅一個力量啦。即係大家所有商户一齊做一個咁嘅即係行動，我一個係向業主去表達我哋即係同心一齊去希望業主去即係關顧我哋嘅呢個旅行社嘅一個苦況，希望能夠去體恤我哋嘅情況，希望能夠體諒我哋而家現時嘅困難。去做一個即係減免租金嘅一個措施，咁熄燈行動當然係可能在於你話可能業主佢覺得你熄燈啫，咁未必有咩對佢有咩造成咩壓力嘅，咁但問題我覺得呢個即係我哋係希望即係表達一個信息，係俾到業主，即係我哋其實我哋係希望即係大家一齊去傾嘅嚇，咁亦都係下一步嚟講，我哋有亦都可以有其他嘅行動，可以再進一步去集體去一齊做嘅嚇。 陳東峰話提到咧，嗰六大旅遊街咧有兩個都係港鐵嘅，咁啊港鐵其實都係政府嘅大股東嚟嘅。咁你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哋嗰方面會唔會即係個態度啊，或者係即係願意讓步嘅機會大啲咧？ 嗱。而家我哋都透過我哋嘅業界嘅議員啦，姚思榮議員啦，希望能夠約見啊陳雲局長啦，一齊去傾下啦，亦都係希望能夠約港鐵嘅行政總監去一齊去傾下啦。咁希望佢哋能夠盡快可以即係同我哋見面啦，同我哋傾啦。即係我哋都係好理性嘅一群，亦都係好希望能夠 係 個協透過協商。 姚生係 嘅 嚇，係。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陈东峰。系啊，我哋倾到呢度先啦。咁咧就陈系啊，咁啱啱我哋同佢倾紧嘅就系旅游业界嘅代表啊，系旅游业界嘅姚柏良啊。咁啊，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嘅召集人，咁亦都系香港中国旅行社嘅副董事长嘅。咁啱啱同佢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旅游业界咧，就希望政府能够带头咧减铺租嘅。咁我哋咧就倾到呢度先啦，先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倾。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全城抗炎，星期四钱佩卿同营养师林思维讲应该储存边啲食物。 早餐谷物啊，加咗好多微量嘅营养素喺里边。白米之外咧，红米啦、糙米啦，蛋系好高维他命、好高蛋白质。苹果啦、橙啦、提子干啊、杏脯干啊、果仁啊、花生酱都好好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仇恨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情感嚟嘅， 唔系你定噶嘛呢个？ 唔系啊，呢个唔系我定，系真系啲学者会睇嘅，而且咧佢个目的咧系要铲除仇恨嘅目标嘅。 祝心理主持黄仲远、李秋婷， 仇恨嘅原因咧其实想自卫嘅啫，佢唔系特别想攻击对方，而且呢一个系长期嘅感觉，即系唔系一件事而令到对方会有仇恨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由峰傾緊旅遊業界因為最近的生意大跌，就希望發展商包括政府帶頭減租，希望能夠幫他們渡過這個難關。大家如果有興趣傾這個話題，或者你都是業界裡面其中一份子，遇到什麼困境可以跟自由峰傾下，或者分享下你的看法，歡迎你打來1872311 跟自由峰傾。電話機旁邊接通了一位聽眾黃先生，黃先生你好。 你好， 系，我唔该，有啲政府高官咧，唔好咁离地啊，去海港城睇啊，啲保安啊，或者啲职员仲多个人啊，咁你而家啲地产商咧风光嘅时候咧，吓、就系咁加，系咁加，咁啊你一土满墙肥啦、咁你谂下，即系头先你哋讲嘅旅行者啊，虽然我觉得啊咁多年你哋自己搵搵埋埋都够啦，嗰啲咁我唔讲啦，系咪啊？你做自由。專做大陸客嘅，到今時今日啦，個客源冇咗啦，太過歸一啦，咁咧受下先。咁咧，咁但我都係講另外一樣嘢啊。我啲朋友嗰啲一開診所喺中環啊，新世界中心啊，你直情想寫信揾佢嚟傾啊，佢都唔肯理人啊。你新世界你呢啲嗱，我哋而家就咁樣寄心，即係講真，佢啲診所做唔到嘅。到最後都係要咩嘅啦，要大家都係受害噶，醫生睇唔成。咁你新世界中心，你哋呢啲咁樣咁大機構啊，而家匿即係姓李嗰家都有翻做下嘢啊。你姓鄭嘅你呢家你咁唔人道，你唔減都算啦，你直情傾都唔想同我哋嗰啲商户傾。長期歸宿嘅喎，你問佢佢會唔復你嘅喎、邊有人咁噶？ 黄生，我想问下，系咪你都系业界啫，或者系做旅游业或者其他嘅行业啊？希望减租嘅。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开铺头啊嘛。 系 啊，一见到嗰啲记者好愁啊。咁但系你，我想话咧，好似新世界呢啲咧，你唔好填啊，填得太耐咧，啲市民会对你更加反感噶。 好，唔该晒你。咁啊，啱啱嘅咧就同佢傾嘅就係黃先生咧，咪講到咧有啲發展商嘅態度啦。咁其實咧就陸續咧有啲地產商都回應咗關於減租嘅問題嘅。咁好啦，我哋電話機旁邊有另一位聽眾阿譚先生嘅，譚先生， 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 啊，冇啊，我就係話的士司機嘅。咁我入行30年啦。咁係喺呢個疫情裏邊咧，係車主同埋車行咧。自動減租嘅，就算上個半年社會運動都好啦，我哋要去減，佢都減唔到俾我哋。咁、那個狀況俾我睇咧，未來咧，未來嘅兩年，我相信未來兩年仲差。第一遊行冇得嚟香港，第二你睇下嗰個整個嗰個叫旅遊業嘅枯萎，導致到牽連到。酒店業、零售、餐飲各方面都一路差落去，同埋咁多個店鋪嘅結業，咁你諗下，你有冇可能你逼中國政府仲放人落嚟咧？好多中國嘅旅客，佢淨係睇到香港嗰個叫做社會運動，你逼佢都唔會嚟。咁未來兩年俾我睇到係相當差。啊，另外我仲想講一講。那個遊輪那裡啊，香港政府接收回這300人回來，其實他有沒有想過真的在日本那邊找個遠一點的酒店來到安置他們，讓他們隔離呢？ 但現在是接他們回來嘛，現在 是。是啊，接他們回來。喂，你包機你都很多錢的。你倒不如在那邊找間酒店將他們隔離14日，然之後先俾佢哋翻嚟，咁樣係會好過你將呢個壓力掉咗翻落嚟香港度，俾一啲叫做醫護界。 好， 現時嘅醫護界又講話裝備唔夠，又講話警察那個裝備比佢仲要好。好， 有呢个讲 法。 好，明白，唔该晒啊，谭生啊。咁谭生咧就觉得咧就不如喺日本嗰度咧就即系帮佢哋做隔离啊、检疫啦咁。咁啊，袁黎昌啊，你啊留意国际新闻噶。咁啊，今次里边咧，其实日本佢对付疫情咧，好似都受到好多人即系责难质疑，即系处理得相当差噶。其实啊， 今日就喺 Facebook 度见到有个人就。 應該係都係醫學嘅專家嚟嘅，咁闖入咗個遊輪入面，發覺我哋舊時以為聽落就係話，梗係想象到全部人都防護，即係至少幫手的人係防護衣啊，每個人都留喺間房入面啊，但原來實際上係唔係嘅，都係好似係食自助餐啊，跟住就可以仲可以仲埋冇分。即係有染病嘅人一區，冇染病嘅區，所以根本係混埋一齊嘅。咁、所以個情況真係比想象中可能惡劣好多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諗基於呢個人道嘅理由，其實都係要將佢哋快啲接翻嚟香港。咁我哋而家有火炭呢個進陽村作為呢個隔離嘅中心啦。睇咁我諗喺。可以接到武漢嘅香港嘅人士翻嚟之前，都要測試一下呢個中心究竟得唔得嘅。 而家係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即係嗰班機咧就應該即係好快就可以飛到翻嚟啦嚇，咁啊即係會將佢哋接翻香港咧，就喺香港度做一啲即係再繼續檢測啊、隔離啊等等嘅嚇。咁啊喺日本裏邊咧，頭先提到啦，好多人今日都見到嗰段片嘅，即係嗰位應該係一個日本嘅醫生啦，應該係咪醫護人員啦？咁啊上個船嗰咧就睇到嘅情況都幾得人驚嘅話，即係按照佢嘅講法，咁有啲即係可能戴個口罩啊，或者可能即係就咁樣個裝備，即係總之好鬆懈嘅船走嚟走去啊咁。咁啊今次裏邊咧，即係你都提過啦，聯誼槍即係話咧都令人哋意外，因為大家一直都覺得日本似乎係即係做呢啲工作係好仔細啦嚇，好認真啦。同埋就水平要求好高噶嘛，咁今次裏面咧就似乎大家覺得佢做嘅嘢咧，似乎有啲差距喎，大家覺得，咁啊同埋有啲人甚至擔心咧，就日本方面咧係咪個疫情嗰個透露咧，其實個披露咧個透明度都唔係好高啊，咁咧就有一個說法啦就話咧就佢唔想引起即係本地嘅恐慌，就影響到嗰個奧運嘅，咁呢啲咁嘅講法咧，其實你嘅觀察咧，即係有冇咁嘅可能嘅咧，其實？是李昌，是，诶，我哋突然间收唔到个电话， 听唔听到啊？ 系，而家得啦，你 系唔好意思。咁我哋都知道日本嘅官僚个体系不嬲都好出名嘅，但系其实我谂我哋以我哋了解日本人嘅习性，都知道佢哋通常如果出咗咩问题，都系唔会第一时间讲出嚟嘅。咁而家我谂新嘅社会情况更加系有啲比较低下阶层啲噶啦，或者咁佢哋亦都系有好大嘅生活压力，就算佢哋系有病征嘅话，其实佢哋都系啦，佢哋都会都可能会顶。硬上或者食藥就咁樣，咁我身邊嘅有啲朋友都喺日本都話，其實當地人唔係咁多人戴口罩，咁可能亦都有少少關係，啲口罩亦都缺貨啦，咁各方面，咁所以呢個令到喺日本其實我諗佢社區嘅傳播係比上中嚴重多，同埋有啲係已經追蹤唔到佢嘅源頭係點樣。 嗯，而家睇嚟咧，就即系香港呢方面咧，就开始做紧好多功夫啦。咁但系喺其他地方咧，就都仍然系继续个疫情都仍然系几严重噶。咁而家唯一咧就系澳门嗰方面咧，就报道嗰、那个个案咧，就似乎系暂时就表现得比较好啲啦。暂时应该系有十几日的时间， 佢都可以赌场都可以开， 好似开翻嚟嘅吓。咁啊，睇嚟好似今次里边咧，系澳门反而系成为最大赢家，可唔可以咁讲啊？因为包括中央应对啊。大家起碼個口碑覺得佢做得好好啦，係嘛？ 咁係，咁佢又比較幸運啲嘅，即係以50万人嘅人口同埋大部分嚟嘅人都係去賭場度賭錢或者度假，咁呢個係比較容易可以制止嘅。咁我即係雖然我對香港政府嘅做法都唔係特別認同，但係都大家了解到其實個難度係可能幾何級嘅上升嚟嘅。 是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自由风亦都倾到咁上下啦，咁我哋继续咧系会关注呢个疫情咧，就对经济啊，对各方面公共卫生等等嘅影响嘅，咁啊自由风今日时间就够啦，咁听日会继续同大家倾偈。